OK， 各位朋友大家好。梁文道喺出面食緊煙霞就入嚟㗎啦。出面呢仲有好多朋友呢喺出面逼緊嘅。入面嘅朋友咩盡可能地褪一褪好嘛。大家帮帮忙啊，大家我都知道好辛苦啦，呢个应该係全香港最唔舒服嘅沙龙啊。大家如果可以嘅话盡可能搵个位呢逼入去。因为出面仲有好多朋友喺出面，可唔可以帮帮忙。如果有可能嘅呢就可能坐低啊，你坐低呢前后面嘅朋友就可以见到嘅。咁所以如果我知道係好辛苦嘅啊，但係值得嘅啊，唔值得都冇辦法啦。所以呢盡可能褪一褪睇有冇可能后面嘅朋友啊。OK。 大家唔好喺后面逼住，小心啊，有啲老人家。 OK， 坐低啦，坐低。 好人好人啊。小心 睇 完 程序 啊。 那个捐款箱呢 我人提出嚟。 OK， 喺开始之前呢几样嘢宣布啦。第一就我哋隔篱有一间心记书店，心记书店攞咗一啲我嘅书，梁文道嘅书嚟卖嘅。咁等阵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之后可以帮忙啦，支持下我哋香港嘅独立书店。我知道今天呢有些朋友是从深圳广州特别过来的，我知道甚至有些朋友是不懂得讲广东话的，但很抱歉，这今天是梁文道会用粤语来讲哈，所以请大家享受一下他的广东话哈，因为在大陆应该没太多机会听他讲粤语，所以呢如果我们没办法提供同步翻译，但是请大家包含一下哈，这个等于他应该用粤语来讲哈，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我哋呢我哋呢个沙龙呢基本上都系义工运作嘅，但呢我哋每一次呢都会提供少少嘅居马费俾我哋嘅讲者啦，同埋我哋帮忙录影同埋摄影嘅朋友。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呢都会带捐款箱俾大家呢，你哋有能力嘅呢就捐50蚊，如果系学生或者年轻嘅朋友应冇问题嘅，即系纯粹系愿意捐助呢个沙龙举行嘅呢就全改俾大家。咁多多少少冇所谓。OK， 咁我哋今晚个流程好简单就係梁文道讲一个钟头到咁就之后呢我哋就会有充分嘅时间呢，最起码应该有一个钟到个半钟嘅自由讨论咁所以今晚应该係我哋呢个文化沙龙成立以嚟啦最拥挤最逼人嘅一次咁我諗都我哋俾啲掌声俾阿 Vincent 老板啦因为 Vincent， 我哋每一次搞沙龙呢，每一次搞沙龙都搞到佢做唔到生意㗎然后佢係一毫子都唔收我哋租金㗎咁所以呢尤其喺你今晚係星期五晚啦大家都知道咁所以佢係好落，真係好感谢佢每一次都借出咗咁重要嘅公共空间咁喺等阿梁文道入嚟之前呢亦都係要讲就係今日係第一次嚟呢个沙龙嘅朋友咩举手啊。OK， 咁都係冲住梁文道嘅大名嚟㗎我相信。OK， 咁简单讲句就呢个沙龙呢其实成立。 朋友系未攞 㗎。呢个沙龙成立咗一年几㗎我諗应该系而家香港喺香港嘅城市中心入面呢最拥挤最唔 comfortable， 最逼人嘅一个思想文化嘅会入点下。咁点解我哋要搞呢个沙龙呢个背后嘅理念就係希望喺我哋有几位朋友啦背后嘅理念就係希望喺雨伞运动之后呢我哋需要一啲思想嘅沉淀啦我哋除咗行动之外需要思想需要文化亦都需要一啲公共嘅空间呢等大家係就一啲好我哋认为好重要嘅议题呢进行一啲比较深入嘅讨论。咁所以呢个沙龙呢係由上年九月份开始呢每一个月呢就会有一场嘅。咁过去呢我哋做过好多唔同形式嘅活动我哋傾过社会运动啦傾过大家见到 Margaret 喺度啦唔可以伍女士上一场呢就佢做讲者啦讲金融同埋茶凉用啦许宝强教授讲过雨伞四年啦庄梅颜讲过戏剧啦 咁所以你会见到其实我哋呢个文化沙龙其实系会有唔同题材嘅题目，但系每一次咧嘅交流都系好强调嘅，就系我哋系好认真、好认真地去进行一啲深入嘅讨论。咁所以如果你想继续关注，尤其在座第一次嚟嘅朋友，如果想继续关注我哋呢个活动咧，咁好简单就系你去我哋嘅 Facebook 吓，我哋 Facebook 有个叫 Blue Note 文化沙龙嘅一个咁样嘅群组嘅。咁你只要加入呢个群组咧，咁我哋之后每一次嘅活动嘅题目、海报同埋我哋之后影或者之前每一次我哋拍低嘅 video 嗰啲录像咧，其实全部都喺上面可以揾得听得翻嘅吓，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你可以等阵可以先点即系加入我哋呢个文化沙龙嘅群组咧，喺 Facebook 入边咧，咁你哋可以追踪我哋每一次嘅节目啊。咁啊，梁文道咧梁文道，好嘛，帮我叫佢入嚟啊，嚟紧啦，嚟紧。阿萧云，你叫佢过嚟啊，我哋等紧佢吓。O K， 下次先啦。 O K， 你等等先。O K， 我瞓得唔够。 Sorry。 最近期末应该做 唔到。O K， 俾啲掌声梁文道吓。你系会坐喺呢度，坐喺呢度讲。 Okay, 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你坐上去先。 水 给 你， 你要 咖啡 还 我知。 OK， 你要少少得唔得？少少得唔得？你咁好，你好嘢你。咁就得啦。 好，你坐低先。 听错。 OK， 大家知道我哋大陆啲人佢有个花名叫道长嘅吓。咁香港人好少叫佢系道长嘅，我应该知道。 香港叫先嘅。 香港叫先嘅。OK， 喺佢讲开佢等阿文道开始讲，等佢唞一唞之前啦，咁今晚我啱先我讲啦，就系我要好多大家俾啲掌声阿 Margaret 啦吓，最近有个叫 Margaret Test 啦，系咪？啱先我喺 canteen 做过嘅餐厅入边，发觉系 OK 嘅，过到嘅吓。咁唔可以大律师吓，咁其实就好感激佢啦，因为佢应该第三次连续三次嚟呢个啦吓。喺许宝强教授嗰次嘅嚟到上一场咧，佢自己落场同我哋做咗一个好精彩嘅关于金融同埋茶粮用嘅讨论吓。咁今日咧，我邀请佢咧嘅二话不说咧，亦都系过嚟参与。咁呢个我系好多谢阿 Margaret 嚟到我哋中间，等我相信等阵佢会好多嘢讲嘅。大家知道今日亦都系好特别嘅日子啦，应该知道吓，就系今日系雨伞运动嘅审判，今日系最后结案陈词，又去到4月9号咧就会有宣判。咁我咁相信在座都朋友应该好多都好关注呢一次嘅事件吓。咁今朝咧就亦都喺法院出边，西九龙法院出边咧，大家都见到嗰个情况吓。咁今日亦都好高兴咧，就我哋其中一位朋友咧，阿 Eason 咧就特登今日亦都嚟到参加嘅钟耀华吓。咁我谂大家都应该俾啲掌声Eason 吓，因为佢言归正传啦吓。咁我其实揾文道嚟呢个讲座咧，佢二话不说咧就应承支持嘅。但系咧，我哋喺呢个过程入边究竟应该讲啲咩题目咧？其实我哋来回倾咗好多次噶。咁到最后咧，就我同阿文道讲就系话，其实喺香港咧，我哋其实系最需要嘅咧，或者我哋最想知道嘅咧，就系因为我哋自己身在香港吓，我哋有好多嘅愤怒啦，有好多嘅情绪，或者有好多嘅判断，有好多嘅行动咧，其实我哋系从香港人嘅眼中咧去睇香港。但好多时候咧，我哋嘅即系影响香港嘅未来，大家都知道系北京吓。咁其实我哋好少有机会咧，系从北京嘅角度咧去理解佢哋点样睇香港呢个地方，或者对佢嚟讲香港系一嚿啲乜嘢咧？其实我哋身在此山中咧，好多时候咧反而系睇得唔清楚，或者睇唔到另一个 perspective 嘅吓。咁所以咧，我就话我其实好想梁文道咧嚟同我哋做呢一次嘅分享。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知道梁文道 啊、我記得佢好多年前寫過一篇文，類似係香港最後一代嘅文化人啊之子女嘅嚇。咁、啊、其實佢後來十幾年前咧就北，我哋叫做北上啦嚇、啊，即係北上去大陸嚇、啊、發展佢嘅事業嚇、啊。我諗而家喺中國大陸入邊，我諗最重要嘅香港文化人或者佢嘅文章，佢所舉辦嘅活動或者佢嘅節目咧，其實對中國其實係有相當相當之大嘅影響嘅，大到我相信其實香港朋友咧唔係好知道即係道長嘅影響力有大到咩程度。但你睇今晚呢個場面，應大家即係感受到嚇。咁所以其實由佢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喺香港生活，而且一路 keep 住關心香港，大家知道其實佢一路都有喺《蘋果日報》定期寫文章去 comments on 香港嘅社會時事。咁、啊、所以其實佢係好難得係有兩個 perspective 咧，都同時喺度，而且佢都對兩方面都有相當深入嘅了解。咁、啊、所以點解我今日係揾阿文道嚟同我哋做呢一個分享？咁啱先有講啦，就係、是、佢會先講大概一個鐘頭到，然後咧我哋將個時間大家就可以自由討論。大家有啲咩立場、咩觀點、有啲咩諗法咧，到時候我哋都可以有自由嘅討論。咁再一次好抱歉咧，就係啱先我講啦，呢、這個空間咧，實在咧係好逼仄嚇。咁、啊、我哋要將冷氣開到最大。如果等陣有朋友身體不適嘅咧，咁你可以舉手嚇、啊，我哋可以遞一杯水俾你噶嚇嚇，即係但係希望大家盡可能體諒。OK。尤其如果你見到一啲譬如年紀大嘅朋友，如果辛苦得滯咧，大家互相幫幫忙，可以讓個位咧俾啲年紀大嘅朋友坐，或者交換坐嚇、啊。我知道呢個環境係唔係絕對唔談唔上舒適嘅嚇。咁、啊、我哋而家將個時間交俾道長嚇，俾、啊、啲掌聲。 我知道有個麥。 多謝曬。首先有個捐款箱係咪啊？好抱歉，我見到我一啲老朋友咧，原來都企咗喺出邊入唔到嚟，咁啊好對唔住先。咁好開心啊！今日見到啲老同學，有啲好多好多年冇見嘅老朋友，真係好意外會喺度見到。但我首先仲要抱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好離地嘅嗰個人。即係喺今日嘅香港係一件唔係幾好嘅事嚟嘅，因為我事實上啱啱先同周報仲講，我每年有起碼250日以上咧係住喺酒店度。我今日上晝先喺台北翻嚟，咁我係一個不停咁飛嘅人，而一個咁樣不停咁飛嘅人咧，咁離地到呢個地步，仲要多數時間其實喺北京或者喺大陸，咁要嚟講香港咧，好似會俾人覺得有啲一開始就冇乜資格咁樣。不過好彩咧，我喺香港嘅少數嘅時間咧，我都盡量把握。我都想多啲知道，即係究竟我嘅城市而家係一個點樣嘅面貌。我唔係一個會想，我冇 Facebook 上面有一個 account 咁樣周圍去講嘢啊，同人傾偈。咁我離地到呢個地步嘅，即係唔係點用社交媒體嘅。但我好鍾意去行路。咁好彩呢，我喺香港住嘅地方呢，旁邊就係有幾條嗰啲公屋。咁我所以成日都入去，即係得閒冇嘢做入去逛嘅，而且我係識曬咧我個地區所有嘅建制派嘅基層組織嗰啲人嘅，即係成日朝早茶餐廳咁樣食早餐，或者我喺香港嘅時候，佢哋就會同我傾偈。所以點解我成日都好了解佢哋最近呢期健身班興搞啲乜嘢啊？即係呢排寫大字邊個老師嚟教啊？咁我仲會定期走去工聯會咧，唔知你有冇呢個習慣？工聯會而家都仲有好多嗰啲課程噶嘛，嗰個課程嗰本嘢好厚嘅喎，係咪啊？我成日都睇嗰本嘢㗎，由頭睇到落尾，睇佢呢排開緊咩班。又我哋都會去中旅社啦，即係睇下佢最近搞啲旅行團，仲有㗎喎，而且搞得唔錯㗎喎，即係搞緊啲乜嘢旅行團呢，呢排興去邊呢。所以我用呢啲方法，咁當然我都會去了解我個區嘅啲泛民啊，或者係本土派嘅地方上面行走嘅人。不過本土派人就比較少啦，因為本土派人唔知點解多數唔係點出嚟行嘅，咁就所以見到唔係傳統泛民就係啲建制派。咁我就用呢啲方法去多啲明白究竟呢度係做緊啲乜嘢，即係大家諗緊啲乜嘢，大家關心緊啲乜嘢。咁但係當然今日我唔係喺度想同大家講緊啲大家可能會比我更加清楚嘅嘢，我係想講嘅就好似由周寶松所講，我喺北京見到個香港係一個乜嘢香港呢。咁首先佢一開始提呢就提到一種情緒嘅問題，即係關於喺香港，即係而家大家好多人都有啲無力感，覺得個局勢好壞，每一日呢都會有更壞嘅消息。 咁呢啲咁壞嘅消息咧，令我有時會以為係咪政府做緊危機公關啊？即係通常危機公關係咁噶嘛，你出咗一單大鑊嘢，咁你嗱嗱聲再整一單嘢出嚟，就冚住之前嗰單。咁由於我哋每個禮拜都有嘢出嚟咧，咁呢個係一個一連串嘅危機公關嚟嘅，即係好似一地兩檢究竟符唔符合基本法呢，好似係一件事。咁然後當然呢個係法院嘅審判，可能冇乜嘢。咁但係你譬如話律政署決定啊，都係唔告啊梁振英啦，咁大家就覺得有冇搞錯啊？但我保證呢，過多幾日緊有另一單嘢嚟嘅。好啦，喺咁嘅情況下面呢，大家都會覺得嘩，香港好似冇乜希望啦，好絕望啦。呢一種情緒呢，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呢，佢喺政治上面嘅影響力係已經可以幾大呢？譬如頭先好似我哋食飯嘅時候，周寶松話俾我聽，佢上堂佢問啲同學係咪問佢哋，如果香港係真係可以獨立嘅話，有幾多人願意香港獨立呢？係咪超過九成人舉手覺得應該獨立，可以獨立，願意獨立？咁但係跟住再問如果你有得移民嘅話，有幾多人願意移民呢？咁樣跟住有九成嘅人又舉手又話可以移民。嗱，我如果從佢同一個課堂上面問呢兩個問題舉手嚟睇呢，我可以話呢，嗰班舉手認為應該港獨嘅，或者係願意港獨嘅同學呢，某程度上或者好大範圍，同時就係嗰班覺得可以移民嘅人。咁變咗呢，呢個就係對我嚟講就係一種情緒嘅反應啦。嗰個情緒嘅反應就係我一係港獨，冇得港獨，咁我就移民。咁但係我想再問，如果你又冇得移民嘅話，又冇得港獨，咁你點呢？咁你冇乜點啦。咁你唯一個方法就係表達你嘅不滿，發泄你嘅情緒。咁而發泄呢啲情緒有冇目標呢？有冇策略呢？冇嘅，因為佢只係一種情緒嘅表達嘛。咁由於呢個只係一種情緒嘅表達，咁你又冇出路嘅話，咁你可以做到嘅嘢係乜嘢呢？譬如話喺最近嘅九西普選，我哋就已經見得到啦。嗰、那個就係要懲罰泛民。點解懲罰泛民呢？因為你又唔可以獨立，你又唔可以移民，你冇嘢可以做。咁你係有個情緒要出口嘛？個出口係要一個 viable 嘅一個 option 喺度，有一個可實現嘅目標。你又懟唔冧政府，你又推翻唔到中共，阿侵侵就同呢個習近平仲玩緊，唔知玩到幾時，知爆唔知等到幾時。喺咁嘅情況下面，我而家可以做嘅嘢係乜嘢呢？我至少可以等李卓人選唔到，即係呢個係可以做嘅一個出路嚟嘅喎。即係我覺得而家針對傳統泛民嗰種懲罰呢，其實後面嘅多多少少一種咁樣嘅情緒。嗱，我點解從北京講香港會先從呢樣嘢開始講起呢？因為我首先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情緒呢件事喺北京我哋嘅感受係點。我喺北京我有好多老朋友，呢啲老朋友呢，我哋在有啲朋友呢都應該認識嘅。我哋呢啲老朋友呢，我哋有個講法嘅，我哋自己叫佢哋做，即係大家坐埋傾偈呢，好笑嘅。有時講說話呢，大家就會自嘲，叫自己做咩呢？叫做老運動員。大家有冇聽過呢個 term 啊？老運動員。老運動員指嘅係乜嘢呢？譬如我舉其中一個朋友呢，周寶松都識嘅，一個大姐嚟嘅。呢個大姐呢係文革期間，文革後期十幾歲就坐監㗎啦，係當時中國最年輕嘅政治犯。咁就早幾年呢又坐咗一次，咁佢呢中間呢幾十年呢緊係經歷好多風風雨雨啦，即係文革結束之後一路去到而家，咁經歷咁多嘢，見過咁多嘢，然後同當局各個層面嘅人都打過交道，咁啲國安啊、國保啊已經變得好熟㗎啦。即係逢年過節，我哋要約食飯呢，喺北京約食飯好得意嘅。北京約食飯呢，即係約咗食飯呢，就會發現呢，有啲人呢就永遠呢就係嚟唔到嘅，因為佢臨出門聽講要同我哋食飯之前呢，就會有啲車自動帶咗佢啊，今晚你哋去食飯，不如我帶你哋去山西行下，嗰度風景好啊，咁樣帶咗佢出去㗎啦，咁樣。咁呢一班咁嘅老運動員係一班經歷咗好多好多嘅人，係一啲經歷過好多嘅政治上面嘅，甚至乎可以叫做係苦難嘅人。佢哋有啲咩情緒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我喺北京學到嘅第一樣嘢，就係唔好有情緒，冇情緒。我哋講起呢啲就係笑， 遇到咩事呢，即係呢班人好鍾意唱歌跳舞添㗎，仲有時都覺得幾搞笑㗎，六十幾歲阿伯阿嬸喺度跳舞咁樣，咁但係佢哋要 happy 嘛，即係你其他時間都已經咁痛苦啦，點解唔搵啲方法等自己開心啲呢？咁但係更多時候，即係大家當然會有好多嘅慨嘆啊，今日嘅局勢咁嘅樣，但係我見到更多時候其實佢哋冇乜絕望，即係佢哋改革開放，大家諗翻1980年代就中國曾經對好多人嚟講係一個充滿咗希望嘅年代，又去到89之後挫折咗，然後一次有啲希望，又一次挫折，一次希望，一次挫折，一路一路咁樣落嚟，去到最後點呢？最後如果你仲喺呢個場入面玩落去嘅話，你就要練到你嘅神經好粗。你根本唔應該有情緒，點解你要有情緒？點解唔可以有情緒呢？嘅原因好簡單，因為任何一項值得追求嘅社會目標又好，政治目標都好，如果你係獻身俾嗰樣嘢嘅話，唔係靠情緒啊，唔係靠激情啊，係靠一種遠遠超越過一時激情嘅一種深層嘅承擔。你有咗呢個承擔之後，你剩低落嚟嘅就係無數嘅冷靜、計算、現實嘅考慮，我為咗達到嗰個目標，我應該做啲乜嘢？我應該點樣一步一步去趨近嗰個目標？靠激情一啲用都冇，激情係有害嘅，因為激情係乜嘢呢？我今日見到差佬放催淚彈，我就火都嚟埋，我就上街，跟住喺街度嘈一輪，跟住我覺得呢鋪香港仲唔冧，人大仲唔讓步？咦，佢真係唔冧喎，唔讓喎。咦，原來跟住會咁壞喎，跟住覺得啊，移民啦，移民啦，冇得搞㗎啦，香港情緒俾你帶嚟嘅就係呢一種嘢，唔需要有情緒。呢個就是我喺北京學到嘅第一樣嘢，就係老運動員不講情緒，老運動員冇人同你講情緒嘅。如果你仲講情緒，咁你太幼稚啦。你從一開始你就唔應該喺度玩落去。如果你要玩落去，你就要好冷靜。好清楚知道自己做緊乜，自己企喺咩地方，好清楚判断緊所有嘅形势上面透露出嚟嘅讯息，每一步你应该要点样应对，呢、这个先系你应该要做嘅嘢。所以呢个就系我喺北京学到嘅第一样嘢。我喺北京咁多年咧，我学到好多呢一种对我嚟讲好有用嘅，就系、是、要令到自己神经变得好粗，无论发生咩事，你都唔会好意外。你譬如话我有啲朋友因为雨伞运动嘅原因，讲讲紧系北京人坐咗监，咁呢啲我谂香港好多人唔系好清楚嘅，即系雨伞运动比香港人更早坐监嘅，其实一班系大陆嘅人，咁呢班人咧，即系出到嚟，咁都冇嘢嘅，即系出到嚟，我见佢哋仲系嘻嘻哈哈嘅，咁啊当然有啲好辛苦啦，有啲人仔喺入边受到难免有啲酷刑嘅。呢樣嘢曾經冇咗嘅，係最近幾年喺大陸先興翻嘅，即係你哋講出嚟都匪夷所思嘅。譬如話揾啲電線夾住你嘅下體啊，通下電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咁以前呢樣嘢大陸冇玩好耐嘅啦，呢幾年興翻。咁但係出到嚟咪又係一條好漢。咁又或者我有一啲朋友入到去咧就好硬正嘅，就係、是、俾人審咗成400多日。一個字都唔講，一個字都唔講，即係問佢乜佢都唔講。然後最後佢出資講咗句說話，佢講咩說話呢？佢就係話佢指名道姓叫一個安全部其中阿頭嘅名，有咩本事你叫佢嚟同我講？呢條友就撲街咁樣，就咁淨係講呢句嘢，其他一句嘢都冇講過。咁啊，然後跟住最後被判咧就要坐多10多年。咁但係就係咁啦。即係如果你要玩落去，你就係要一個將自己變成一個咁樣嘅人，你先有資格玩落去。好，然後跟住，但係呢啲嘢咧，對大家嚟講，可能即係一聽完就覺得哇，原來咁樣啊！睇嚟都係去台灣好。但我成日對我知而家好多我哋啲朋友去咗台灣嘅，但我成日見親一個去台灣，我就同我哋講：喂，你去台灣啊？你避得幾時啊？可能過幾年台灣都收翻。真係台灣唔係幾好去嘅啫，真係台灣都差唔多嘅啦咁樣。但我更加想同大家 share 嘅分享嘅嘢咧，係所謂喺北京見到香港係乜嘢意思咧？就我覺得過去呢幾年香港，我哋成日講香港個運動、香港個政治、香港個社會、香港個民主應該點樣行落去嘅時候咧，好少考慮到一個廣義嘅中國因素啊，好少咁樣去考慮。 點解呢？原因係因為所謂中國因素呢，對大家嚟講呢，變咗係一班嘅所謂中國專家、國情專家喺度分析講嘅嘢，然後嗰啲嘢同我哋香港中間嗰個聯繫呢唔係咁清晰啊。所以我哋成日都喺坊間見到好多評論呢，好鍾意講話呢排呢就邊個邊個上位啦，咁佢上位佢對香港有咩影響呢，即刻就拉一條好直接嘅線出嚟。大部分呢啲分析呢喺我嚟睇呢都唔係幾信得過，或者唔係咁穩陣。然後第二呢，就係我哋更重要嘅地方，就係過去幾年香港好流行，就係覺得講香港問題就唔應該考慮羅湖以北咁多嘢，因為嗰啲嘢唔關我哋事，香港嘅命運應該係喺香港人手中嘅，香港人自己搞掂得啦，就唔好理佢咁樣。嗱呢樣嘢呢，我過去幾多年我已經寫過好多篇嘢，我從頭到尾冇信過。個原因好簡單，因為我係一個好老土嘅人。我老土到一個咩地步呢？我到而家呢都仲相信呢，即係可能嗱，頭先周博仲講有 Margaret Test 啦，我哋又開始第二個測試啊，司徒華，大家知唔知係邊個啊？哇，都知喎，咁樣咁呢班唔係咁老啫，係司徒華測試。阿華叔咧有句説話咧，今日聽嚟咧喺大部分人嚟講係笑話嚟嘅，但我成日覺得係真嘅。佢成日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咁啊，佢晚年嘅時候，我有時去支聯會同佢傾偈咁樣，佢都成日問我而家大陸點啊，我哋討論好多呢啲嘢。我覺得佢真心信呢樣嘢，然後佢同我傾，我諗佢都知我係真心信呢樣嘢。咁點解我哋會有啲咁嘅信念呢？係因為我哋太清楚喺現實政治環境下面，香港係受到幾大嘅不能自主嘅牽制，而呢種不能自主嘅情況呢，並唔係從九七之後先開始嘅，係九七之前就開始咗啦。最近已經有好多學者討論過，包括香港引以為豪嘅法治傳統，其實都係喺一個冷戰結構下面，中國、英國、美國同埋我哋地緣政治上面嘅種種嘅力量關係之下，所造就出嚟一種嘅妥協嘅路線。我哋其實香港從來，我哋必須承認現實，唔係一個真係命運咁自主嘅地方。如果我哋一開始否認呢個前提，然後話香港而家要嘅就係命運自主嘅話呢，你否認前面嗰個前提嚟講命運自主呢，呢一種行動對我嚟睇就只係出於一種情緒嘅行動，佢唔係咁夠冷靜。如果你冷靜嘅話，你會考慮所有嘅現實條件。所以我會覺得擺脱咗一個所謂廣義嘅中國因素嚟講香港嘅發展係基本上冇可能。好啦，如果要講中國因素嘅話，咁中國好大，可以同香港發生關係，影響到香港嘅嘢有咁多，咁邊一啲係需要考慮到嘅、需要顧及到嘅所謂中國因素呢？喺我因為做傳媒嘅關係，我其中一樣比較令我關注嘅就係所謂嘅民情啊，即係究竟中國人、大陸普通嘅百姓諗緊啲乜嘢，佢點樣睇香港。嗱呢樣嘢呢一講呢又係會被人鬧嘅，喺今日即係我都試過因為咁樣講被人鬧嘅，就話你香港人嘅事你理得人哋大陸啲人點諗呢，係咪點解要關心佢哋呢？其實要關心嘅原因好簡單，因為民情呢樣嘢喺大陸嘅政治入面並唔係唔重要嘅，即係呢樣嘢係好多人都忽略嘅，大家都話哇，而家嘅中國係一個完美嘅獨裁政府，即係其實政府想點就點㗎啦，佢基本上唔需要考慮人民嘅意志或者個情緒或者個輿論嘅風向，其實呢個係錯嘅。事實上啱啱相反，喺中國嘅政治嘅體制或者係建制入面，佢對民意係高度關注嘅。佢如果唔高度關注嘅話，佢點解要花咁多嘅力量去投入喺所謂監督民情上面呢？嗰上面使咗幾多嘅錢呢？就因為佢真係好關注。點解佢咁關注呢？因為作為一個政府，佢要考慮佢嘅合法性嘅問題嘛，呢個認受性來自邊度。咁因為中國嘅政治結構冇一個形式上面俾你一個保證你嘅合法性嘅來源，所以你需要用更多嘅非形式以外嘅手段去獲取民情對你嘅同情或者支持。所以有時甚至乎我哋見到啲地，而家好咗啲啦，早幾年我見到啲地方嘅法院判案呢好好笑嘅，就有啲法官呢判案嘅時候呢係會講明個判詞係考慮到人民嘅情緒嘅，即係攞呢個做嚟一個法庭嘅判詞嘅理據之一嘅喎。即係有時呢地方啲人真係會講話啦，呢個人抵殺啦， 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咁樣。咁真的係有啲死刑咧嘅執行嘅原因就係因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嘅喎。咁你點解連法院都要咁咧？就因為佢真係好計較嗰個民情係乜嘢。咁民情之所以重要，頭先我都講咗，係因為佢真係幾依賴，佢唔係完全唔理佢嘅，唔可能唔理佢嘅。所以民情點樣睇香港，對於中國政府嚟講係重要嘅。而民情點樣睇香港呢？我覺得係過去幾年入面當然有一個好明顯嘅轉變。咁呢個轉變呢，我首先講清楚一個前提，乜嘢叫做民情，或者乜嘢叫做中國百姓嘅聲音呢，係一個要好小心去講嘅嘢。因為我哋知道14億人嘅一個大國，每個唔同嘅地區、唔同嘅階級、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年齡層、唔同嘅教育水平、唔同嘅職業嘅行業嘅所在，都會影響咗佢哋對好多唔同嘅事物嘅睇法，包括對香港嘅睇法。所以我而家講緊呢樣嘢咧，只係一個好粗糙、好大而化之嘅，唔係一個咁科學嘅一樣嘢嚟嘅。而事實上，我亦都冇見過有任何嘅系統嘅調查去調查大陸嘅人，邊一個階層、邊個年齡、邊個地區都好，對香港嘅睇法呢樣嘢似乎係冇乜點做過嘅，或者係好少做嘅。我唔知係咪因為有政治上面嘅限制，所以做唔到或者點。好啦，咁但係就憑而家我哋如果從社交媒體，譬如微博啊、微信啊呢啲地方去睇嘅話咧，我要話喺過去五六年入面，大陸對於香港嘅認知、一般人嘅認知咧，的而且確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嗰、那個變化咧，差唔多就係圍繞住雨傘運動嘅前後產生嘅。喺雨傘運動之前幾年咧，大陸已經開始逐漸流行一種說法，嗰、那個說法咧就係、是、香港而家已經衰落咗啦，香港唔掂啦。咁呢種香港衰落論咧係流行到而家嘅。咁每次咧，即係譬如話從各方面都會講到香港唔掂嘅喎。即係唔係淨係講經濟啊，剩啊娛樂圈啊最易講㗎喇。因為香港呢喺大陸人心目中呢，其中一個對佢哋影響最大嘅就係我哋嘅流行次文化。而流行次文化呢喺大陸嘅輻射嘅範圍呢大概係去到80後到㗎啫。而家90後、00後呢對香港呢其實已經冇乜呢一種流行文化上面嘅感情。雖然我都識得好少數嘅唔知點解一批00後呢會喺大陸睇 TVB 嘅劇㗎喎，跟住會同我傾㗎喎，我大佬我都唔知幾多年冇睇呀，十幾廿年冇睇，你睇嚟做乜呀？喂唔係喎，梁老師好睇㗎喎，道長好睇，喂有幾好睇呀，即係我唔係好明啦。咁但係呢啲應該係極少數嚟㗎。咁大部分呢都可能係70後、80後，最多最多90前呢有一批人會對香港流行文化有啲認識，然後有一批人到今日仲喺度覺得每年張國榮嘅忌日呢，微博上面都仲有好多人喺度紀念嘅，然後講到黃家駒呢都好多人喺度紀念嘅，又有好多人呢都會講直爺真係巴閉啦，點點點歪文點樣勁啊，啲詞真係撩心撩肺啦咁樣，即係仲會好多人講呢啲嘢。但係再之後呢，再之後，大陸我諗最後一個認知到嘅所謂香港藝人，我諗就係大部分香港人都唔會當佢係香港藝人嘅一個人。 宋慧乔 係啦，鄧紫棋， 好彩鄧紫棋。 咁啊，所以你見到啦，即係佢哋於是好合理地覺得嗱、啊，香港已經衰落咗啦，香港衰落到一個地步，咩地步呢？連明星都冇啦，即係以前。即係點都好出下明星嘛，而家連明星都冇，數到最後生嗰個明星仲知道下嘅就已經係張曼玉，咁你話死唔死啊？咁樣即係因此呢唔係最近你知道有套戲叫做《無雙》嘛，咁無雙喺大陸上呢就忽然先至又替香港嘅演藝界呢爭取到一班新一代粉絲，好多00後嗰啲女仔呢就去睇完無雙之後，嘩而家終於明白點解我阿媽咁鍾意周潤發啦，佢真係好有型啊，咁樣即係做人就應該做到咁啦，去到60多歲都係咁嘅樣，咁就正啦咁樣。跟住網上就一片流傳話周潤發唔單止靚仔有型有瀟灑，而且人好好啊，喺香港係民間特首啊，點點點。咁好多呢啲傳聞，搞到我都公司度都後生同事問我：阿道長，你喺香港有冇撞過發哥啊？我話有啊。哇，咁犀利嘅！你可唔可以詳細講俾我聽？你撞到發哥，發哥點啊？係咪真係咁好人啊？咁樣，即係所以發哥魅力咧，就係我諗最後一個 keep 到嘅香港嘅明星嘅傳說。好啦，咁呢個就係、是。 香港衰落喺流行文化。香港衰落仲表現喺邊度呢？當然呢個大家平時都會聽過，就係所謂香港嘅經濟已經不景啦，已經不振啦，比上海超越你啦，而深圳都好過你啦。因為世界上面最有影響力嘅幾間公司，有幾間就喺深圳嘅。你譬如話騰訊啦，同埋最近大家都好熟悉嘅華為啦，咁樣。咁你香港有啲乜呢？你香港咪淨係識得炒樓出地產咁樣？你香港唔掂㗎啦，你香港就全部都係李嘉誠呢啲人，呢啲人就全部係用嚟炒地皮發達嘅，就唔同華為啊或者係騰訊啊呢啲，咁先叫做創新，咁先叫前途嘛。所以嗰種香港衰落論呢，其實喺雨傘運動前呢就已經出現咗一排啦。但係呢種香港衰落論呢，我需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呢，佢嘅出現呢係有另一個相對嘅對象，嗰個對象就係大陸用嚟評估自己。因為你講香港衰落係相對而言嘅衰落嘛，相對於邊個呢？當然係相對於大陸嘅總體。而呢一樣嘢就扣緊住最近幾年嘅嗰種厲害了我的國啊，大國崛起啊呢一種咁嘅民情啦，就真係有一啲人會覺得我哋今日中國巴閉啦，我哋今日中國勁啦咁樣。咁由於中國真係已經好勁啦，咁所以先可以周圍杯葛人嘛。即係你咁樣辱華，我就杯葛你，睇下我哋全中國人都唔去瑞典旅遊，你死未咁樣？咁我覺得你真係會死嘅，因為我哋真係好犀利嘅咁樣。咁呢一種人民幣外國武器咧就好犀利嘅，即係佢哋覺得係戰無不勝嘅，無往無業，即係每一次都會掂嘅。咁呢成個後面就係牽涉到一種咁樣嘅對自己嘅評價，對自己嘅認知。而喺呢個潮流入面呢，唔單其實大家唔好香身為香港人唔好太失望，即係覺得啊原來佢哋覺得我哋咁唔掂㗎啦。唔止你唔掂啊，大家好鍾意嘅日本呢，即係你哋成日去日本玩搞到你冇得買樓嗰度呢。即係連日本啊佢哋都成日攞嚟笑㗎。你睇下日本而家衰落到，你睇下東京，你睇下即係你睇下日本嗰啲鄉下幾唔掂，即係日本而家全靠我哋打救㗎咋。你知道北海道呢最近十年新開發嘅一啲嘅別墅呢，即係有四分一嘅買家係中國㗎嘛。咁如果唔係中國去嘅話，咁你咪食屎咪唔掂，即係唔係我哋中國你好唔掂㗎喎已經。所以連日本都咁睇唔起啦，更何況你香港呢？咁台灣唔使講啦，咁台灣都係已經俾人睇唔起咗好多年㗎啦咁樣。好啦，但係呢啲唔係絕對㗎，因為永遠有另一啲人，多數可能係啲比較年輕少少嘅人，佢哋會覺得咦唔係喎，台灣其實好好、啊、喎，我覺得台灣其實每次去到台灣好舒服喎、啊、日本好好、啊、喎，唔係啊，香港都好好、啊、喎。咁日本好呢，講日本好就通常係點呀，每年諾貝爾獎頒獎最近十年呢，每一次都有人出嚟又話日本衰落咗嘅，點解鋪鋪都有日本仔攞獎嘅，點解衰落啊，日本好好掂喎人哋咁樣。即係所以呢啲時候呢就會每一次都會有繼續有人講返日本其實冇衰落，因為佢哋年年都攞諾貝爾獎咁樣。所以呢啲都係周期性或者間歇性，但係呢一個大嘅主流論述呢或者嗰個心情已經喺度啦。好啦，撞到雨傘運動，咁你諗下會發生咩事。我覺得要考慮到中國，我從呢個地方開始先講政府嘅手段同政策。我覺得中國政府在面對雨傘運動的時候，對於中國內地民情的處理是很高手段，做得相當好，整個前後的鋪排都非常有節奏，很成功地在大陸民情之間給了一個關於今天香港的特別是香港的政治運動的一個定位。它怎樣會出現到這件事呢？就從幾樣嘢有關嘅。第一就係頭先我講一個已經有咗基礎嘅對於香港嘅嗰種鄙視，而對香港呢種鄙視呢一定係接住另一樣嘢嘅。接住嗰樣嘢係乜嘢呢？就係話香港其實呢之所以有今日呢，其實全靠大陸。大家都聽過啦，即係譬如話自由行唔嚟你東涌咁樣，你香港人就死咗㗎啦咁樣。咁就有好多呢啲說法啦。跟住仲要講返轉頭，其實就改革開放呢，如果唔係靠大陸改革開放呢，香港都唔會有今日。咁而另一邊呢，就係透過對一啲嘅另一啲記憶嘅有意無意嘅刪除或者漠視，譬如話究竟過去幾十年來香港對於大陸有過啲咩貢獻呢， 做過啲乜嘢呢？譬如香港人自己成日都啱喺口度華東水災震災啊呢啲咁嘅嘢呢，基本上冇乜人知㗎啦。咁呢個有時未必係特登嘅，而係因為喺大陸呢好得意㗎。你問一個普通中學生呢，佢對於南京大屠殺嘅細節呢可能知道好清楚，但你問佢十年前發生過咩事呢，佢已經唔記得，好似仲十年前發生嘅事仲遠過一百年前咁樣嘅。個原因係呢，喺一個中國嘅現代史嘅教育入面呢係特別困難嘅，好多十年前發生嘅嘢呢而家大家已經唔係好想講，或者甚至乎唔講得，唔係淨係六四咁簡單，有好多嘢都係同樣地。關於香港同大陸嘅關係呢，大陸大部分人係冇辦法有一個好全面嘅掌握嘅，都係同呢啲記憶嘅斷層有關。而呢啲記憶嘅斷層有時係做出嚟，有時係無意之中產生嘅。好啦，咁喺呢個背景下面，佢哋我覺得差唔多喺人大常委嘅八三一決定之前呢，佢已經開始有所鋪排。我特別留意當時《環球時報》呢一啲而家最重要嘅官方媒體，同埋共青團嘅微博係好重要㗎，各位。但我建議大家多啲關心共青團微博啊。個原因係咩呢？因為共青團呢曾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幹部培養嘅基地，但係喺習近平時期呢就被打壓咗落去。咁被打壓咗落去呢，就並且得到個批評，就話佢咧青年工作做得唔好，咁所以而家共青團咧已經轉型啦，轉型變成一個專門去針對年青人做輿論工作嘅一個，當咗自己係一個社交媒體咁嚟經營嘅，即係基本上成個主要嘅業務咧就係搞微博、搞微信嘅。你譬如話好似早排咩抵制金馬獎啊、抵制 DNG 啊呢啲嘢咧，通常開第一槍嘅一定都係共青團，即係共青團而家係興做呢啲嘢嘅，咁啊同環球時報係差唔多。咁你特別留意呢幾樣嘢嘅話，你就會發現咧喺八三一前後咧已經有鋪排㗎啦。個鋪排係乜嘢呢？就係先開始不停講香港有港獨呢樣嘢出現啦。而嗰個證據喺邊度呢？就係、是、當其時我哋知道從大家都講 DNG 啊，唔記得咗就係、是、DNG 喺香港歷史上面都好重要嘅，就係、是、因為海港城嘅 DNG 嘅侮辱香港人事件咧，帶動咗第一次嘅香港嘅比較有意識嘅大規模嘅本土上面覺得香港被打壓嘅咁嘅集體意識。其實 DNG 咧好笑嘅，我覺得佢哋呢間公司咧個公關咧係應該炒，即係成批換咗唔知幾耐嘅啦，即係先得罪香港人，再得罪埋大陸人咁樣。好啦，咁從 DNG 事件開始，記唔記得就係、是、關於有遊客嘅小朋友喺旺角街頭屙屎啊，又喺大陸又搞到好大件事啊！喺嗰個時候，佢已經開始好有計劃去做咗好多嘢啦。點解呢？你譬如話，我見到以前呢，根據從回歸以嚟咁多年，香港同大陸之間唔係冇類似嘅事發生過，係有嘅。只不過以前每次發生呢啲事嘅時候呢，主流嘅媒體，包括新浪呢啲騰訊啊呢啲門户網站呢，佢嘅主要嘅處理方法都係點呢？盡量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譬如話以前嘅中央嘅一啲嘅官媒或者央媒呢，講到香港同大陸有啲咩唔愉快嘅事件嘅時候呢，一定都會話嗱，大家始終血濃於水啊，即係呢啲嘢都係茶杯裡嘅風波嚟嘅啫，細路仔屙屎咁樣咁少嘅事，何必搞到咁大呢？咁樣即係大部分人都係香港人都係好友好嘅，大部分大陸嘅同胞呢遊客呢都係好文明嘅，咁樣通常咁講完就算㗎啦。但係嗰一次唔係喎，嗰一次好得意喎，嗰一次係點呢？係主動出擊，新浪做一個調查，就係、是、支持即係細路仔好急喺街度可以屙屎嘅有幾多咁樣。我出到嚟呢好笑，嗰、那個數字係成七成幾覺得係 OK 喎，咁樣其實我唔係好信嗰個數字嘅，所以變咗呢就係、是、透過一連串嘅操作呢，開始令大陸好多人關心到，哦，原來香港人好憎大陸人，而家香港人好唔妥大陸，香港人開始唔認自己係中國人添啦。其實有鋪排嘅。好啦，等到你八三一出嚟，等到開始佔中慢慢變成雨傘運動，呢成個運動一出嚟嘅時候，件事呢個邏輯就已經好清楚啦。就係點呢？最初呢、這個運動呢，我啱啱開始有呢個運動嘅風聲傳到去大陸嘅時候呢，我喺大陸我好記得，我嗰陣時仲喺南方週末寫咗篇嘢嘅，嗰篇嘢仲出到街添嘅，而出到街呢 不過後屘而家就刪咗啦，係網上版。但當時出到嘅喎，當時我成篇嘢寫嘅咩？你話點解香港會有民主運動咧？咁樣即係仲可以寫啲咁嘅嘢喎。我個寫法好簡單，我話嗱好簡單嘛。我個邏輯對住我對住大陸嘅啲讀者講解釋就係話嗱，香港人喺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啊嘛。點解香港人想選自己嘅市長？想選自己嘅議會代表，即係人大代人大常人大委員啦，人大代表啦，有乜唔啱啊？啱唔啱啊？你廣州想唔想選啊？你上海想唔想選啊？俾你有得揀，你揀唔揀啊？想啊，咁好多人都話係喎，係喎，冇乜唔妥啊！唔止冇乜唔妥，甚至乎覺得好應該，唔單止覺得香港人好應該，甚至乎覺得我上海都應該搞一下。但係。你一旦前面再加上一樣嘢，原來香港人唔係淨係想選個市長咁簡單，佢根本唔想做中國人。咁件事加埋就係等於係港獨咯。當你等於係港獨嘅話，咁就另一個好強大嘅意識形態就開始運作起嚟啦，就係國族主義。咁企喺呢個大前提下面，你搞乜都錯噶啦，你就乜都唔啱噶啦。所以我覺得在當時中港兩地之間是發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互動的。我那時一直留意緊，我在大陸，我在大陸當然要翻牆的啦，是不是？那我有時我都會不翻牆，不翻牆呢特登都看看香港有哪些網站大陸看得到。嗱，我完全沒有 imply 話邊個人是鬼的意思啊。真的沒有的，不是諷刺啊，真的沒有啊。但我很記得在雨傘運動就嚟發生之前，我在大陸不翻牆是不會，當然不看得蘋果已經很耐了，是不是？不看得明報啦，不看得港台啦，不看得 K 部都仲得 ，K 部新聞到而家你看有線新聞網咧，因為我廣東話都冇乜嘢，不看得嗰陣時仲是主場新聞，不看得，但是我看到熱血時報喎。 热血时报 仲睇到好耐添，系直接卒之我忍唔住咧，我写篇嘢讲呢样嘢咧，结果好似俾佢哋发现咗，最后冚咗啦咁样，即系我都有都觉得对唔住，对唔住黄杨丹，但系唔系我告密嘅，而系我觉得系点咧？我觉得系嗰啲系乜嘢咧？冇可能咁百物一疏噶，呢啲系乜嘢咧？我唔会觉得热血时报系鬼，我觉得嗰啲叫放生嚟。點解要放生你啊？因為嘈中國、嘈大陸、講本土嗰陣時講得最激就係你嘛，我就放你入嚟，我就俾大陸啲人睇睇佢，你睇下呢啲就香港人啦，香港人而家就講呢啲啦，你哋去睇下自己去睇下黃毓民講乜啦，你哋自己去睇下陳雲講乜啦，佢哋講呢啲啊，呢啲叫放生佢，所以成個做法好聰明，我覺得好聰明，所以好快喺雨傘運動期間。大陸已經好多我所接觸嘅平時唔係咁熟，唔會點講政治嘅人，都問起我香港情況嘅時候，佢哋嘅第一嘅印象就係點解你香港人而家要講獨立啊？所以跟住落嚟，將成個雨傘運動定位成為一個港獨運動。我哋喺香港，我哋就會覺得係老屈嘛。但喺大陸咧，喺佢咁樣嘅操作下邊咧，個邏輯就係順理成章噶啦。這個就是我所說在北京看香港，你不要從香港的角度看，為什麼你這麼不講道理的呢？陳建文什麼時候會變港獨呢？我認識了幾十年，真的怎麼可能呢？陳建文，但是問題是現在不是跟你講這個道理嘛，現在跟你講的是根據那個政治需要，他在大陸營造了一個怎樣的民情，在這個民情下面推導出來的那種論述的說法就是這樣了。而當是這樣的時候，我跟住落嚟喺香港政治上面做乜嘢事都唔会有错㗎喇。而家只要有个打港独呢样嘢呢，呢支旗攞出嚟呢，我香港做乜嘢都 ok 嘅。咁从此之后呢，大陆嘅民间情绪，即係或者民间，你只要见到香港任何政治新闻啊、社会新闻啊，唔知边个又俾人拉啊、边个俾人告呢，大家都唔会，就算关心香港嘅人好多都因为得到嘅消息片段都系片段㗎嘛。佢都唔會同情你香港，佢都覺得啊，咁都係廣義嘅打擊港獨一部分啫咁樣。嗱，根據我頭先咁講，你可能會有一個印象，就係所謂嘅打擊港獨，好似只係一個稻草人，係一個政治手段， 某種程度上面呢樣嘢的確係嘅。呢、這個就係我過去幾年我成日寫，無論喺大陸或者香港都好，我成日寫話中國已經放棄咗統戰呢樣嘢，已經變咗一個維穩政治行先嘅，或者維穩經濟行先嘅一個體制或者一個動員策略。咁呢度首先要需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可能咁多位喺香港嘅朋友唔係好明白，有啲字眼大家成日聽到成日講嘅，但係未必好清楚。譬如統戰，咁咩叫做統戰呢？即係好多時候話嗱，好似梁文道呢啲喺大陸揾真銀嘅，揾人仔嘅，呢就被統戰咗㗎啦咁樣。即係你啱攞個銀包出嚟，有冇人民幣先？有你仲唔係證據咁樣？你仲唔係鬼咁樣？嗱你小心啊 ，Parson， 你呢啲我睇你袋度都係有人仔噶啦咁樣。你呢啲而家自己識做啊，自己出去先啦咁樣。好啦，多數都會咁講。咁但係其實統戰係乜嘢呢？統戰呢，因為我哋時間好短啊，冇辦法同大家詳細展開。統戰最簡單嘅講法咧，就係團結大多數，打擊極少數，係一種政治策略。在政治上面先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剩下那些不可以团结的人就可以一起围着他来抽了，那这些就为之叫统战了。那统战的大前提是什么呢？那当然有朋友有敌人啦，是不是？那但是最有趣的是哪些叫朋友哪些叫敌人呢？大家要明白，在不要说共产党，至少在毛泽东思想里面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即係我好建議今日年青朋友咧，即係我諗你哋今日都會覺得老土噶啦，即係唔會睇無選噶啦，係咪已經？我細個真係無選五卷咧睇都好熟嘅。我睇無選咧咁多年，即係反覆温習咧，印象最深嘅係乜嘢咧？啊，毛澤東真係勁，勁在邊咧？呢、這個人完全係非道德嘅。咩叫非道德咧？嗱，如果你有個政治目標。如果你要講有啲嘢係我哋唔贊成嘅，有啲嘢我哋支持嘅，有啲嘢我反對嘅，有啲嘢我要捍衛嘅，你會有啲好系統嘅清楚嘅界定㗎嘛。譬如喺香港我哋做民主運動，我哋話民主嘅價值點解重要，我哋會有啲清晰嘅解說，然後我先要講個目標出嚟應該點樣達到目標。但毛澤東冇呢樣嘢㗎。毛泽东从来在政治上面没有讲过敌人本质上面的定义是什么，他从来没有落过这个定义，他一路只是讲的就是对付敌人的策略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敌人日日都可以变嘛。为什么日日都可以变呢？因为每一日随着现实需要他都可以变嘛。即是这个真的很犀利，即是你要跟他们玩呢，你首先要明白这件事，对他来说根本真的从来没有永远敌人。而家大陸好紅嗰個法學家咧嚇，阿周寶松 Kashmir 咧，呢個當年納粹嘅官方嘅法學家咧，佢最出名嘅名就是政治係乜嘢咧？政治首先就分清楚敵我啊嘛，咁啊喺無主義入邊一樣係分清楚敵我，但係呢個敵我嘅分別咧係一個不斷隨形勢去變動嘅，統戰都係喺一個咁嘅大前提下邊展開嘅嘢，即係話咩咧？即係譬如今日我望眼落去啊，其實周寶松咧係可以係真係唔係幾 friend 嘅。即係甚至可以話係敵人，不過由於而家有啲我更加覺得可以當敵人嘅人，睇嚟你同佢都唔係幾 friend， 我哋不如 friend 下，搞搞佢咁樣，呢啲叫做統戰啦。咁啊，統戰嘅時候咧，就當然會出好多懷柔嘅手段啊，即係嗰啲可能大家都坊間聽好多共產黨點樣統戰人啊，嗰啲就係所謂具體手段。但係大嘅原則前提就係頭先我講呢樣嘢，團結多數。咁我哋。要留一樣嘢，你喺乜嘢情況下面你需要團結多數呢？就係當你自己唔係多數嘅時候，或者當你自己唔係咁強大嘅時候，你需要團結多數嘛。所以最近期我哋見得到嘅統戰大規模實行嘅經驗同埋範圍係乜嘢呢？譬如舉個簡單嘅例子，喺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喺國際上面相對被孤立，喺嗰種情況下面，佢就需要對海外，包括對香港，實行比較大規模嘅統戰啦。因為佢唔夠強啦。改革開放初期，佢嘅成個心思就係點樣令到自己可以慢慢發展起嚟嘅時候，佢都冇乜心機去搞咁多敵人。至少八九之前，佢對大部分人都係懷柔嘅，因為佢都知道自己仲係弱勢嘛，所以佢都要同你統戰。八九之後，在大陸開始不是那麼統戰了，但對著香港你未回歸嘛，所以都是要跟你統戰一下。回歸初期都跟你統戰一下，因為大陸 好似都仲係未夠有自信啊。好啦，跟住到頭先講到個關鍵詞啊，呢幾年咪有自信咗嘅，係嘛？即係有道路自信啊，三個自信啊嘛，係三個定四個啊？ 三個， 三個啊，三個。我成日都覺得係四個，四個係嘛？四個自信。對唔住，我唔係好背得清啊，即係譬如嗰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啦，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唔知佢哋個邏輯喺邊度啊，背唔起啊。好啦，咁當佢有自信啦，覺得自己夠強大啦，其實就真係可以開始唔統戰啦。对全世界都唔统战啦，对中国、对香港周围都唔需要再统战。唔需要统战系咩意思呢？嗱，今日香港好多人就会话啊，边个被统战咗？错啦！如果你以为今日喺香港仲行紧统战策略，你真系大错特错。统战系乜嘢啊？统战系如果真系香港仲行紧统战咧，我哋而家政府唔系咁嘅样噶。统战系乜呢？举个简单嘅例子，我谂大家都已经唔记得咗啦。梁振英上台嘅初期咧。同今日其實係後來我哋見到個梁振英係有少少唔同嘅。梁振英初期做過啲乜嘢啊？譬如話喺官員嘅委任上面，佢揾咗陸公衛，佢揾咗張炳良呢啲人，又曾經一度傳出佢想揾阿黃英琦去做一個新嘅文化局局長嘅位。呢啲咧，即係而家睇嚟覺得好古怪嘅怪招啊！唔知點解嗱，我成日覺得梁振英上台初期到中間發生乜嘢事咧，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奇怪嘅事嚟嘅，幾值得去研究。我未有足夠嘅時間或者資料去做呢樣嘢，但我想講嘅就係嗰個階段，如果真係做嗰啲嘢咧，嗰啲就叫統戰啦。係咩意思呢？因為黃英琦又好，陸公衛又好，你話佢係好 friend 咩？又唔係。你話佢係敵人咩？佢更加唔係，但係似乎佢係一個有能嘅人，或者係一個喺社會上面有啲公信力、有啲地位嘅人，可能甚至係啲精英，我去吸納佢哋過嚟加入我嘅陣營，即係等於以前港英政府做嘅嘢其實係一樣嘅。呢種做法咧，就係我見到你係精英，我將所有嘅精英拉落我政治聯盟入邊，即使你同我有好多分別，唔緊要，我先同你 friend 咗先，咁樣為之叫統戰。但系点解而家唔系统战呢？你睇下陈海欣你就明啦。而家系点呢？而家系调翻转，唔系因为你系精英，我需要拉拢你。而家系我揾你，你就系精英。我话你系，你就系。所以而家点解多咗咁多废柴？即系你睇建制派咧，系讲真噶，即系今时今日嘅建制派，对比起十几廿年前咧，即系我成个曾玉成嗰啲人。曾德成嗰啲人唔知點睇而家佢哋建制派下面呢一扎人嘅，即係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好罕顏啊？即係當年你哋嗰班係一班咁樣嘅人，其實係叻人嚟嘅。你而家跟手上嚟嗰啲全部啲咁嘅人，點解呢？就係而家佢唔使揾叻人啊嘛，佢而家唔需要揾精英，而家係我所有嘢喺我手中，你黐埋嚟，你自己黐埋嚟，你獻身好啦，我俾個精英你做。我话你系精英，你就系精英。我俾个位你，陈海欣呢啲，即系之前喺政府入边做，都已经系名声唔好噶啦，即系都唔知做过啲乜，哇，都可以十几万票咁样，哇，要你做你就做到，咁你话佢掂唔掂先？咁你咁自信嘅时候，你使乜统战呢？你唔需要统战，唔单止唔统战，而家系调翻转行另一种喺中共嘅政治运动入边常见嘅逻辑。嗰、那个逻辑咧就系呢几年见到出嚟就系所谓维稳政治啦。维稳政治系咩嘢一回事呢？其实你熟悉中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历史咧，我哋一啲都唔陌生嘅。追溯翻最早啊，譬如最出名嘅例子就系五十年代嘅镇反运动啦，咁啊镇压反革命。鎮壓反革命運動咧，今日大部分人都好陌生噶啦，對呢個運動。咁啊，但係當時全中國死咗71万人。咁啊，死咗嗰啲人包括乜嘢咧？譬如包括大家知道朱自清啦，係咪？咁啊，喺中國咧，今時今日都話朱自清係一個愛國詩人嚟噶嘛，係烈士嚟噶嘛，即係唔係烈士，即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偉大愛國詩人。佢個仔就投入咗建國運動，但喺鎮反期間咧。就因為俾人定性係歷史反革命，所以佢係被槍斃咗嘅。即係好多呢啲人就死喺鎮反運動之中。 咁啊，鎮反運動係咩一回事咧？受到啲刺激嘅。咁啊，當時建國初期嘅時候咧，係有一班所謂嘅國特留低咗國民黨特務，咁啊想暴動造反咁樣，局勢不穩。咁於是乎，共產黨咧就決定咧要大清洗成個國家所有過去可能舊勢力留低嘅一啲嘅種子或者陰謀勢力，要清洗佢哋。咁喺嗰個清洗咧，當時咧唔係咁容易得到全面嘅支持或者展開，因為啱啱企穩陣腳，唔係咁容易。不過好彩，好好彩地發生咗寒戰，或者係抗美援朝戰爭。寒戰發生有咩好處呢？就寒戰發生咗咧，我 call 阿劉少奇嘅一句説話，劉少奇就話啦：寒戰發生太好啦，來得好。點解呢？因為寒戰嘅鑼聲打響了。鎮反嘅鑼聲大家就聽唔到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你而家有外部敵人啦。你外部敵人係邊個呢？就係美國佬嘛。韓戰係同美國佬打㗎嘛。咁你就好有理由，由於我打美國佬，我好有理由喺國內去揾所有懷疑係支持美國佬、同情美國佬、同情美國呢啲資本主義勢力嘅人嘛。我更加有個名義去清除一啲人啦。咁喺嗰場清除運動入面呢，就去到一個咩地步呢，就好好笑嘅。譬如舉個例子，上海、南京呢啲城市最初呢捉嗰啲反革命分子，捉到啲懷疑嘅人，咁有啲就即時槍斃咗，因為報咗個數上去。毛澤東睇到好嬲嘅，所以你冇搞錯啊，南京作為過去國民黨嘅首要嘅根據地，佢嘅首都，上海作為一個過去嘅走資派最密集嘅地方，每個地方你都只係槍斃200人，冇理由都係咁少，呢個比例要再提高。跟住佢 set 咗一樣指標嘅，就係全國平均呢，每個地方應該會有千分之一嘅反革命分子，而千分之一嘅反革命分子入面呢，呢千分之一入面呢應該要死一半。即係佢唔係先調查邊啲係反革命分子，係先 set 咗個比例先。set 咗個比例呢，跟住下低呢就去揾啦，根據呢個比例去揾啦，就按數字殺人啦。咁按數字殺人呢，最初有啲人就因為殺得唔夾標嘛，咁所以就被佢譴責嘅。跟住後尾呢，每個省呢開始做呢樣嘢，就開始競爭啦，要有政績嘛。咁有啲地方呢，譬如湖北呢就超標咗嘅殺到，即係最初 set 咗條數俾你嘛，百分之幾你死幾多人就好啦咁樣，我超標完成咁樣。跟住呢就超標咗，就覺得得到讚賞。不過後尾，不過毛澤東好得意嘅，即係你話即係佢後尾見到，嘩，咁會唔會搞錯啊？咁死好多冤枉嘅人，咁你哋乜咁樣搞法㗎？咁好離譜，咁裁咗幾個人走，你哋要好好調查，搞清楚先好殺咁樣。即係佢其實佢係好反覆嘅人嚟㗎嘛，於是又反覆咗過嚟。但頭先我覺得正反運動呢個歷史好值得大家研究嘅地方係，因為呢一種邏輯直到今日都仲存在緊。呢種存在緊嘅就咩？就係、是、當我唔統戰嘅時候，我有權在手，我要打擊敵人嘅時候，嗰、那個運動一定會擴大。而嗰個擴大係有一種官僚體制內部嘅邏輯去支持佢嘅。嗰、那個邏輯係乜嘢呢？就係、是、因為所有官員都想爭取表演嘛，要 show 政績嘛。咁如果同樣地反港獨，我係咪揾到越多港獨分子越好啊？咁如果叫你去搞港獨，搞完一輪你跟住話喂原來冇乜幾個人係港獨喎、啊。你黐線嘅你真係搵你嚟做乜啦、啊。你梗係報越多港獨越好啦，就譬如今晚呢班九成都係港獨嚟㗎啦咁樣。咁你就有政績啦咁樣。咁你先叫做做到嘢嘛，咁搵你去做乜呢，係咪咁都係呢個邏輯。而家最緊要嘅係咩呢？而家同建國初期唔同嘅地方係呢幾年有咗經濟嘅原因有因去擴大呢一種做法嘛。呢個就係我想講個維穩經濟學啦。咁我最深刻嘅一個，我知道當初諗到呢個名呢係因為七年前到我見到一個啱啱坐完一輪監出嚟嘅老友，咁四川嘅老朋友，我哋呢度在場都好多朋友都認識佢㗎啦。咁我去同佢接風啊、洗塵啊，咁大家食飯。咁佢介紹我識一個小兄弟㗎嘛。嗰個細路仔其實都唔細㗎啦，嗰陣時都30歲頭㗎啦。就係、是、江西南昌嘅一個年輕人嚟嘅。好搞笑嘅，嗰個年輕人呢係其實冇乜嘢㗎，佢只係喺網上面呢翻下牆，跟住發下牢騷，咁就成日鬧呢樣鬧嗰樣。咁點知被當地嘅國寶呢就及中咗啦。咁就開始要約佢飲茶啦，開始搞搞佢啦。喺屋企無端端停下電呀咁樣諸如此類。跟住佢就火都嚟埋。跟住開始搞對抗啦。 就喺啲论坛上面继续讲嘢。唔单止系咁啊，去到后期咧，佢系带住一班人咧去市政府前面举牌嘅咁样，咁就成为一个重点招呼嘅对象，就搞到佢连工都翻唔到啦。咁但系其实佢系做 I T 嘅，咁啊做 I T 你喺南昌其实讲真都真系冇乜好做。咁于是乎咧，佢就揾咗份工，好彩佢又几叻仔，中关村有间公司就揾佢要去北京。咁啊，正当佢嗰边搞掂晒，预备搬去北京前，即系佢话对南昌死心啦，咁样要离开前一个月到，大半个月到啦。嗰、那个成日揾佢饮茶啊，三头五日嚟搞搞佢嗰班国宝嗰啲阿头咧，就嚟揾佢啦。佢话：喂，做乜嘢啊？做乜咁睇唔开啊？离开老家有乜好啫？点解要走啊？留喺老家嘛，咁其实喺江西大把嘢搞，我哋咁啊点样大把嘢搞呢？就嗱，你得闲你继续搞下呢啲嘢，跟住我哋呢，即系我哋私下又分翻啲俾你，分咩就维稳经费。原来南昌实在冇乜嘢呢啲咁样嘅安全对象啊，所以佢哋成 team 人咧已经为咗佢咧，从本来十几个人咧变咗三十几人嚟服侍佢。我成三十几人。是靠你揾食啊，兄弟！你而家走咗，我点搞啊？咁样呢个就系所谓维稳经济啦。所以点解我哋嘅即系中国嘅嗰个内部保安嘅嗰个费用越嚟越庞大？而家年年都超支过，旧年呢两年都已经冇公布，因为噏出嚟吓死你嘛。个数字已经多过国防预算，点解呢？因为度度都有维稳需要嘛。咁啊！呢啲維穩需要咧，一做出去，一定係將嗰啲所有本來唔係維穩對象嘅，都變成維穩對象。而當有冇事啊？維哇要維穩喎呢度。有冇事啊？小心喎、啊！大家小心啲啊！ 個牌一定唔係我嘅，放心。 係嘛？最緊要情緒穩定。 情 好歡樂嘅呢度。好啦。咁你譬如我最近一次經歷呢，就係今年六月份去新疆。咁大家呢排講新疆都講好多啦，譬如話勞改營嗰啲我都冇見過，但我見到嘅嘢係咩呢？仲好笑。我去咗一個維吾爾人比較少嘅地方，就係、是、喀木斯。喀木斯好出名嘅一個好靚嘅景區，一個湖係接近哈薩克邊界㗎啦。咁、那個地方呢最多嘅少數民族呢，其實係哈薩克人，然後呢第二大呢就圖瓦人、土瓦。圖瓦人呢其實是一種蒙古人，但是他的語言比較接近維語的這樣。咁是維吾爾人就好少嘅啫，但嗰度都好緊張嘅。緊張到一個地步呢，就是我從喀木斯機場落機去到景區入面三個鐘車要行五個鐘，因為中間經過三次關卡，每一次都要落車檢查行李，好似過機場咁樣。而嗰個景區入面所有嘅商店、酒吧、咖啡店入去呢門口呢，即係你想象下呢度門口有個金屬探測器嘅，你入到去都會響嘅。咁去到一個地方荒謬到呢，譬如我要去便利店買一個打火機嘛，出去都會響喎。咁話睇住你有咩呀，嘩頭先喺度買個打火機囉咁樣，跟住都會響㗎喎。咁最得意嘅係乜嘢呢？我見到嗰啲圖瓦人真係好可憐呀。嗰啲圖瓦人其實係好，我哋嗱，大家可能聽過所謂疆獨分子啦，疆獨分子不嬲講嘅就維吾爾啫嘛。你有冇聽過有哈獨分子啊？哈薩克以前冇噶嘛，而家原來有咯嚇。咁啊，但我睇咧就咁搞落去咧，好快圖獨都會有啦，圖瓦人獨立。點解咧？因為我見到嗰啲圖瓦人其實佢係牧民嚟嘅，佢哋真係遊牧嘅。咁啊，建國以來都會俾佢哋劃定牧場，周圍去遊牧。而家都有，但係大部分時候咧，佢哋而家係要定居。佢哋劃咗一個邊界，一條村，佢哋住喺個村度，起咗啲屋俾佢哋。咁、那個村咧，真係你真係覺得似有啲似一個，我又唔可以講係集中營，係點咧？佢有啲木栏围住晒成条村，有村口呢就有啲武警喺度把守，都有金属探测器，你出出入入都要检查。咁啲人就住喺入面啦。咁然后每个星期一上昼呢，条村呢全村嘅人男女老少呢都要走出去呢参加升旗典礼同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两个钟。有一個星期一呢，我就當地有個嗰度嗰啲獵人，佢哋以前好多人打獵嘅，就帶我上山去搵一個更加老嘅老獵人。嗰、那個老獵人80歲㗎喇，毛澤東嗰陣時都見過佢，因為佢好出名嘅，打死過隻熊嘅咁樣。咁我去探佢採訪佢嘛。咁佢就諗住呢，我話喂你哋今日星期一唔係要升旗咩？我話冇事嘅，你哋北京嚟嘅貴賓，我諗冇事嘅咁樣，就同我哋行喎。哇，行冇耐啫，後面幾架武警車 追上嚟啦，就周佢翻去，你做乜今日唔升旗啊？咁样就翻去咧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啦。嗰啲爱国主义教育系乜嘢咧？咁我系睇过两个钟都几好笑。升完旗咧就喺度讲紧最近嘅中央嘅讲话，就要点样领会个精神。你谂下，你对呢个涂鸦人系从来相安无事，人哋就系打下猎啊，放下羊咁样，你都咁样搞佢，将佢变成维稳对象，咁样搞咗几年落去，佢哋会点谂咧？我嗰日见到嗰啲猎户，我同佢讲话：而家仲有冇打猎啊？佢话：诶，而家讲咗唔准打噶啦嘛！我而家连乌蝇都唔打啊！我系守法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公民啊！咁样同我讲。所以呢一种扩大打击面咧，系一个符合官僚利益、符合某种嘅经济上边呢种拨款。而家好多官僚系靠拨款，符合佢哋嘅利益。然后符合晒佢哋利益，但系佢只会不停扩大佢嘅潜在嘅敌人。我觉得而家喺香港某种程度上边行紧嘅就系呢一套啦，就系做紧呢一套。咁而呢一套会行到去边咧？会去到咩地步呢？我唔知道。咁好可能最近期嘅即係香港会因为新冷战下面处于呢个咁微妙局势之中，可能会有啲变化都唔定，但我觉得好难讲。但我最后想讲一样嘢，头先我咁样讲法好似变咗港独成件事就只不过係一个稻草人或者係点，但我而家又想讲返转头，你要从北京嘅角度嚟睇嘅话，你必须要了解呢样嘢唔係假嘅。点解我又话佢唔系假嘅呢？原因好简单，香港系一个国际上面嘅自由城市，一个自由港口，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领土嘅范围入边，但系又唔完全同佢一样嘅一个城市，有自己一套制度、生活方式、经济体系。喺咁样嘅情况下边，香港佢點樣去處理，從來都係一件好棘手嘅問題。即係而家大陸咧，成日講啲安全問題啊、國安問題，唔好以為嗰啲係講假嘅。你要從佢哋嘅角度去理解咧，係真嘅。係咩意思咧？嗱，好簡單，你香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咁跟住你而家有個書店出咗本書，講習近平有七個情人。咁呢啲書又因為嗰個關口咁容易，有好多人帶上去大陸，跟住喺大陸度周圍傳、周圍印，咁點搞？你香港有班法輪功，逢星期日就喺中環遊嚟遊去，封咗成條街，跟住就好多人就落嚟咧，就拿住嗰啲九瓶共產黨上翻去。我真係香港又有咁多嘅唔同古靈精怪嘅呢樣組織、嗰樣組織，咁佢點算呢？你要明白，從佢角度嚟睇，呢啲全部都係問題嚟嘅，呢啲並非係假問題，佢覺得係一個真實嘅問題。更大嘅問題係乜嘢呢？由於香港相對起大陸其他地方係一個對外開放嘅城市嚟㗎嘛，所以有好多個國際嘅勢力係真係會入到嚟。當佢講話你勾結外國勢力，有樣嘢唔係假嘅，佢真係，我識好多佢嘅，佢真心覺得係會嘅。因為你所有嘅 NGO、INGO 都入到香港嘛，你唔同北京嘛，你北京你可以有個 NGO 係冇登記過嘅，跟住我拉你都得㗎嘛，好似個加拿大仔，我就拉咗你嘛，但香港唔會嘛，咁點算呢？咁如果出面嚟嗰班外國嗰啲基金會、嗰啲 NGO、嗰啲出出入入嘅人，又同你香港而家喺度搞緊嘢嗰班人，又成日都好 friend 嚟嚟去去，咁我點知你做緊乜呢？你哋係唔係有啲咩西方反華勢力喺香港勾結做啲乜嘢呢？然後跟住你會進入我嘅境內入面做啲乜嘢呢？從呢個角度去睇，佢會認為香港對佢嚟講比起西藏同新疆係一個更加大嘅安全問題。因為新疆同西藏，我話封佢就封佢，我可以成幾個月新疆斷網都得，我西藏點做我都得，香港我唔得，點算？當香港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嘅時候，如果你有政治上面唔可靠、有漏洞嘅地方，你會點樣威脅到我？所以你又會見到啦，呢幾年，譬如話香港同深圳嘅關口點解查得咁緊呢？ 然後點解喺香港要做埋咁多嘢呢？譬如銅鑼灣書店啊呢啲嘢，我哋香港，我哋香港人角度覺得會覺得你一路收緊我哋嘅自由，一路改變緊香港。從佢嘅角度睇咧，佢覺得呢啲叫做修補佢嘅國安嘅漏洞，因為佢真係覺得你有問題，然後你又唔肯立23條喎。嗱，請留意啊，我唔係喺度幫佢講説話，覺得我哋快脆搞掂23條佢就好過，唔係咁意思。我係想講，你如果要明白佢諗緊乜嘢，呢啲就係佢諗緊嘅嘢。我接觸過一啲佢哋嘅一啲嘅比較喺呢方面俾意見嗰啲學者咧，我最初咧唔識佢哋，我真係覺得佢班友都好笑啊，成日噏埋啲嘢。但係你同我講，我發覺佢哋原來真係信嘅喎，佢真係覺得呢啲係問題。而佢真，我同佢拗到最後啦，嗱，林文道你都答唔到我，咁點算咧？咁我就通常我哋最終嘅答案，咁你如果民主咗，咪唔使驚啦，咁佢唔會啊嘛。好啦，咁你就明白喺佢現在呢個體制下邊，佢要做啲乜嘢嚟堵塞佢嘅安全漏洞咧？所以香港喺呢個情況下邊，如果又有港獨，又有啲你又有啲美國領事館嘅入面嘅假扮係外交人員嘅情報人員喺度，嗰啲話自己係某大財經時報嘅記者嘅人喺度，咁嗰啲人係做乜嘅呢？嗱，你譬如話踢阿馬海走咧，我哋會覺得離曬大譜。我唔知道中間執行呢啲嘢嘅人係點諗，但我想講係呢啲嘢去到上面睇咧，某一啲人層級嘅人睇到，佢會覺得係啱嘅。咁但係啦，你睇下外國記者。外國記者一半都是間諜啦，走去同一個港獨分子幫他俾個台佢搞演講，你同他講咩言論啊？呢啲嘢都唔緊要嘅，佢覺得呢啲仲唔係一件國安問題。從佢個邏輯，佢就係咁樣諗，所以呢啲事只會繼續發生。我係咪已經講到超曬時啦？係，好啦。由於超曬時嘅關係咧，我就唔多講啦。咁不如大家有啲咩要覺得我頭先講嘅嘢有咩問題，我哋再討論。但係頭先我講完，你可能會覺得哇死啦，咁點搞咧？咁應該點樣做落去咧？點樣行落去咧？我哋可以點咧？如果佢又咁諗，我又說服唔到佢，又改變唔到佢諗法，咁可以點咧？咁係咪都係頭先好似你啲學生講，一係就港獨，不過港獨唔到嘛，咁我哋移民啦咁樣，移民唔到，咁我哋絕望啦咁樣。 咪就沙龍咯。 係啦，沙龍啦。好啦，但我想講嘅就係。所有嗰啲情緒都冇用。我翻到最開始講嘅嘢，我哋從今日開始要有一個心理準備，要準備去做我所識嘅嗰班老運動員。你要磨練自己嘅神經，變到好粗糙，你要變得好冷靜，你要好明白人哋對手諗緊啲乜嘢，好明白對手做緊啲乜嘢，佢背後個盤算係乜嘢，然後你要喺入面揾到自己可以入到嘅地方。你唔将自己，你一定要先将自己当系一个 player 嚟谂啊！你唔系一个玩家，你唔当自己系玩家，你就唔好落场。你想走，你唔该，你快啲走。即系呢个就系我成日对，如果我对香港我哋识嘅朋友，我通常嘅建议就系咁样咯。咁我讲到呢度先，睇下大家有冇咩问题。 好。我相信大家啱先都唔好想問到咁快停啊嚇，因為真係相當之精彩嘅一個分析嚇。我諗其實係好值得，無論你同唔同意梁文道嘅政治分析或者政治立場啦，我諗佢今晚嘅分析係好值得香港人去了解嘅，因為從佢嘅啱先提供嘅一個框架，再望翻香港過去呢幾年發生好多事情咧，咁。即係我一路聽，一路會比較，即係你會比較能夠明白，即係中方嘅一啲嘅思路嚇。咁所以我諗其實今晚係即係文道提供咗好好嘅一個分析。OK， 我諗接住落嚟咧，我哋會有自由嘅討論。喺討論之前咧，可能有啲朋友可能係要，係咪有朋友可能想早走嘅？如果早走嘅朋友咧，就趁呢一個時間咧，可以先離開先。俾一分鐘大家有問要走嘅， 有同事要放係 啦。OK， 如果冇嘅咧，我哋就大家繼續，我哋開始我哋嘅討論嚇。咁等陣咧，大家可以舉手啦，盡可能冇咁多粉絲嘅識嘅問題啦，直接入去一啲我哋今晚嘅核心嘅一啲嘅討論。我開始之前，我俾我你呢個特權，我先問一問關於你啱先兩個問題先。第一個就是你講呢個老運動員，即係你覺得即係我哋即係關心香港嘅未來嘅朋友， 如果即係認清楚呢個形勢之下咧，即係如果要走落去或者要玩咧，就要明白呢個邏輯，甚至要冇情緒，冇有太多嘅情緒。我第一個問題就係、香港人的確係好天真嘅，即係相當之，即係香港人對民主嘅追求。或者佢哋好多嘅堅持咧，其實的確好多時候出於一啲好簡單、好直接嘅對於呢個地方嘅感情，或者基於一啲道德上面嘅義憤。所以其實我哋係冇啱先你所講大陸嗰啲老運動員嘅嗰啲咁慘痛嘅經驗。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按你嘅建議，當香港嘅願意投身去抗爭運動嘅朋友，當他真的變成好像你所說的這一類人的時候，其實會不會是一個，其實代價會不會很大，即是代價很大的意思，就是他將他自己變成做一些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人，或者他剛才你所說，譬如你要將很多你的激情、你的情感很多要擺低，然後你要投入一種鬥爭的邏輯裡面，你要將自己變成一個，即是你要將自己變成一個時時刻要想像在一個這樣的敵我關係裡面去抗爭，這個代價會不會太大啊？我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是認識你這麼多年都沒什麼機會問你的，今天問完我們是大學同學我想問一問你，譬如我剛才在聽你這麼說，那我知道你就可能明天要回北京這樣那你有沒有一個 fear 在裡面，就是說你這麼多年譬如穿梭中港兩地，或者你有你自己的事業，隨時你很多的東西隨時在他的掌握上面，生你就生你，是不是不讓你說話就不讓你說話，我想你有很多這個這樣的經歷， 你自己作為一個體在這個這樣的過程裡面，怎樣面對一個所謂極權專制加諸在你身上面那種不可知的恐懼，我想你分享一下 兩樣東西其實有關的。我就用我自己做例子來回答你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呢，並不是說那種無情緒呢，不是說我應該再精再準確一點去講，不是叫你真的做一個沒有感情的人，而是叫你不要做一個在做任何社會或者是政治的投入的時候單憑激情去推動你，是沒有用的。譬如你睇曼德拉自傳，曼德拉喺後尾，即係你見到佢喺坐監後期或者出到嚟之後，你坐監期間，你唔覺得佢係一個永遠都好激情嘅人嚟嘅，或者甘地都係噶，甘地好冷靜嘅，甘地係一個好計算嘅人嚟嘅，佢嘅成功，即係呢啲人，你會唔會覺得佢變咗一個我哋討厭嘅人咧？佢變咗道德上邊好有問題咧？佢唔係。相反，佢道德上面嘅 integrity 被維持到，係因為佢唔係淨係靠激情去推動佢。激情咧，有時會令到一個人道德破產添嘅。因為我就真係見過好多曾經因為激情投入某啲運動，而到最後會變成180度變咗個人都得嘅。點解咧？因為佢徹底失望咗啦。好多當年參加過六四嘅人，而家我喺大陸見到嗰啲，即係全部都係調翻轉講嘅，可以。即係話其實當年我哋太天真啦，當年我哋太幼稚啦，其實你係鄧小平你都會咁做㗎，咁樣即係好多人係咁講㗎。咁點解佢會變成咁呢？或者而家都成為一個參與緊嗰種對於六四嘅官方講法嘅人，但你自己當年喺廣場上面你點解可以咁樣講嘢呢？就因為佢當年好激情，有激情之後佢被壓抑，跟住好失望好絕望，然後佢要搵個位俾自己，佢點樣處理自己嗰種情緒，點樣定位呢？咁而家佢揀咗嘅一個就係咁樣個位囉。我覺得好多時你憑激情推動你嘅話，你就最後會俾個情緒谷住你，你要搵一個位置去安放自己啦。咁好多時嗰種選擇係會錯㗎，係會犯道德錯誤㗎，而且就算唔犯道德錯誤，至少會帶嚟一種虛無。嗱，呢一即係而家香港感受到嗰種虛無，我咪覺得好似我哋當年經歷六四嗰種囉。六四嗰陣時咁群情洶湧，哇！香港成100萬人上街啦，你都殺人，乜都做唔到。咁跟住咪90年代頭嘅時候，好多運動都好低潮噶，都有個低氣壓噶。其實而家一樣嘛，因為我哋係激情嘛， 所以调翻转，我点解强调要冷静啦？要认清楚目标，要仔细谂清楚，唔系净系抗争啊，而系我成日觉得个未必系抗争，嗰个系点咧？系一个系一个严肃嘅 game。你点样运用可以用到嘅所有资源同位置？当你人哋系咁玩，你就要咁玩啦。即系当我自己，我哋唔够强势嘅时候，我哋咪缩埋一边咯。咁我咪喺有限嘅范围入边去做到我能够做到嘅嘢咯。你谂下，譬如我喺大陆咁多年，我最早开始写时事评论嘅时候，我记得好好笑嘅。嗰阵时2007年、2008年咧，我哋写时事评论嗰班人咧，真系影响力好大嘅，特别系所谓南方系统。当时我哋写时事评论可以写到咩地步呢？我谂香港人真系会听落都觉得好好笑嘅，唔系好似欧嘉伦佢哋整个协会咁样自己聚下咁样嘅。我哋系可以搞时事评论朗诵大会嘅，大家有冇听过有件咁样嘅事？系真嘅，喺广州咧笑到啲死嘅，真系可以办咗一个喺酒店做 book 咗个 hall 咧，成坐四五百人咧，跟住真系好多读者嚟嘅。跟住读者会自己揀一篇最近读得佢最有感觉嘅时事评论，跟住上台去朗诵嘅、哦，即系点解会搞得成咁嘅嘢，我都觉得好神奇。而当时我哋所有去搞呢场活动嗰班朋友入边，除咗我之外，而家有好多老友，譬如长平嗰啲，全部都流亡咗啦，已经流亡海外啦。我仲但系，我想讲呢个系咩咧？嗱，当年我哋有个势喺度，你可以做嘢，你就去做，冇个势俾你啦。唔紧要，我再搵其他嘅地方，我照做我要做嘅嘢。你秉持嘅原则系咩？秉持嘅原则就系我永远唔可以讲大话，我永远唔可以讲我唔相信嘅说话。但喺呢个范围入边，你要尽量搵地方去做到我而家呢一刻仲可以讲到嘅嘢，做到嘅嘢。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我唔觉得我好危险。冇错，我系过去几年间唔中会做一啲喺今时今日局势会听落去危险嘅嘢。譬如2013年嘅时候，我哋有一班朋友联署要求当年嘅人大要落实呢个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咁嗰阵时我哋一班人咁嘅签，咁啊或者系旧年形势特别唔好嘅时候，我哋仲有几十个朋友仲喺度联署写信话要俾我哋探我哋嘅老友刘晓波，佢而家病重，我哋最后一面都想见佢。或者係後尾我哋就整咗個治喪委員會，用我哋嘅名義去發幫佢發嘢咁樣。咁你話危唔危險呢？可能啦，但係有啲嘢有啲時候你都要做噶。咁又，但係我又唔覺得我真係好危險嘅啫喎，周寶松。點解呢？因為講真，我都係食港獨飯噶。咩意思呢？即係而家好彩有港獨，因為我係個香港人，我係個香港人喺大陸。喺佢哋心目中，我谂佢哋觉得我就系属于嗰啲所谓老民主派，系属于华叔式嘅老民主派。呢一啲人咧，佢都系觉得好有问题噶啦。但系比起港独，都系好啲。咁而家由于好彩有啊，所以我好感激一啲右翼极端本土派同埋港独朋友噶。冇佢哋咧，我危险好多噶。冇佢哋嘅话咧，我就喺嗰边噶啦。而家由于有佢哋帮我哋将个光谱拉阔咗，嗱，所以同样地，呢、這个就系我讲几时你都睇清楚个政治形势嚟做嘢。其实而家因为香港有港独，我哋一方面好惊，哇，港独呢样嘢会唔会影响咗我哋好多政治运动都会被一个港独嘅稻草人大旗扼咗落去一齐嚟打咧？冇错，系有呢个机会。但系调翻转，你都因此多咗一啲你以前未必有个空间嘅可能。你要好动态去睇所有嘅政治局势，要好聪明地喺入面去睇所有嘅条件力量嘅变化嚟做嘢。咁我咪做紧呢啲咯。咁我惊唔惊？我又唔系好惊嘅啫。我觉得通常我遇到嘅事都系好笑居多。我讲一单嘢俾你哋听啦。我唔知道有冇记者啊，即系你写出去，不过都算啦，事隔咁多年啦。就我遇过最好笑嘅事件系咩咧？系嗰年刘晓波攞奖宣布咗。宣布咗攞奖之后呢，就唔知点解出咗份名单嘅。后尾我哋发现嗰份名单呢，有一半程度系老吹嘅，就话刘霞呢就整咗个名单出嚟，就个名单呢就系晓波而家唔攞得奖，有班朋友喺出面可以帮佢去攞，咁就列咗一扎名出嚟嘅。咁嗰扎名入面有我个名喺度嘅。咁然后呢 但系问题我又唔系好信，因为之前冇讲开啊，成咁样。今日即系楼下间唔中有啲来往嘛。嗰几年我哋避院咁嘅时候，间唔中会见到。咁你点会无端端摆咗个名喺度嘅咧？咁样系咩事咧？结果最好笑系当时嗰个名上边嗰个名单，你一睇点解我只系假咧？因为上边有啲名系冇可能嘅，系扭全字啊！即係聯想嘅老闆，因為當年佢哋曾經係朋友咁樣，咁於是乎咧就發生咗件事啦，就柳傳志喺北京機場唔知要去邊度咧，就俾人禁止出境，因為當局真係驚佢去領獎。咁而跟住嗰份名單咧，你睇落嚟好大鑊嘅喎，點解？成份名單嘅人嗰排都唔准出境，但得我一個香港人，我就喺香港，我如果喺香港去咗奧斯陸咧，你奈我唔何嘅喎，係咪啊？咁佢又冇計嘅喎。好啦，發生件咩事呢？就喺頒獎前一個禮拜到呢，我要返北京做啲嘢。咁我就去北京，即係香港機場。我喺平時我擠回鄉證嗰個 pocket 入面，攞回鄉證出嚟要登機，發現回鄉證唔見咗。我嗰個銀包呢係成日都喺身度嘅。而嗰個銀包呢上面呢，我的身份證啊、信用卡啊啲全部都喺曬度嘅，獨獨係唔見咗張回鄉證。由於冇咗嗰張回鄉證，我就唔入得北京啦。而我唔入得北京嘅時間，我要補領幾塊呢，我再辦呢都會拖過咗攞去即係頒獎嗰個日子啦。你聽唔聽得明呢度發生緊咩事啊？其實係咁樣嘅，個邏輯係佢其實係應該阻止我去，如果我真係要去攞獎嘅話，咁應該係阻止我去攞獎嘛。但佢知道，因為我係香港人，我揸香港護照，如果我香港買一張機票飛咗去挪威，佢真係阻唔到㗎嘛。即係嗰陣時入境處唔同而家嘛，而家入境處我唔知啊，真係好難講，分分鐘可以阻到㗎。但嗰陣時係唔得㗎嘛。咁你點做呢？嗱，你而家知道呢個梁文道要入嚟大陸添喎。咁如果佢係入到嚟大陸，再從大陸去挪威，會發生咩事呢？你可唔喺大陸嘅機場截止我去挪威呢？你又好似幾複雜喎，因為我係香港人揸香港護照，你冇乜理由截止我喎。如果你唔接住我，我真係去咗，咁你呢個部門就賴嘢㗎喇喎。點解你唔阻住佢？所以你可以做嘅嘢係乜嘢呢？就等我唔好入嚟，因為我唔入唔到嚟，個責任咪唔喺你度囉。咁我點樣可以唔好入嚟呢？咪攞咗我張回鄉證囉。 點攞到嘅？ 所以 that's why 我覺得一定係被攞呢，因為嗰個銀包就係新嘅。而嗰個銀包攞出嚟呢，係成沓嘢呢，所有卡片清清楚楚喺曬度嘅，就係唔見咗回鄉證。有冇人偷你銀包淨係偷回鄉證㗎？哦，系、哦，可能老婆真系，哈，讲得好喎、啊，哇、啊，有经验啊，杨嘅真，好嘢啊，你真系，啊，识嘢啊，真系，掂啊，掂啊，系啦，咁但系咧，但系真系，我觉得就会间唔中咧，我就想冇乜恐惧嘅，我就系觉得好得意嘅，间唔中会出呢啲嘢咯，又或者譬如半夜三更有啲酒店咧打电话嚟就话，先生要唔要按摩啊嗰啲咧。咁但係呢有啲真係好神奇，你明顯知道係個局嚟㗎係。咁、okay. 但係我喺大陸呢就養成一種生活習慣，就我好規律㗎。我每晚有一定嘅時間返酒店。一返酒店呢我就永遠都係一個人喺酒店房度。我全部住嘅酒店都係固定嘅。全部酒店嘅人員都知道我永遠都係喺酒店房度，就喺度睇書。成台都係書，間晒書咁樣。每晚喺度睇六個鐘書嘅。然後我所有同事都每一小時都知道我喺緊邊度去緊邊度嘅。然後我自律到不得了嘅，從來都唔係一啲陌生嘅飯局上面飲一滴酒嘅。又所以你根本冇任何位俾你入到，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即係我以前都見過好多啦，唔使講大陸啦，香港都有啦。香港我諗在都有啲朋友試過，一啲人就揾你噶嘛。其實嚟嚟去去嗰幾招嘅啫，我話俾你聽有曬 menu 嘅。即係想如果不過而家其實好少使啦，因為我都話而家唔統戰。如果統戰係點玩法咧？嚟到先問你爹哋媽咪身體好唔好啊？哎呀，有啲慢性病啊，想唔想去浸下温泉啊？搵啲名医会诊啊，先问屋企人身体好唔好。你屋企人身体好好，唔需要佢帮唔到你，咁点呢？跟住可能送啲礼俾你，你咁你收唔收？咁你就试啦，收到咩就送啲茶叶你收嘅。下次送贵少少，送个人参又收，跟住越送越多。 跟住收到去到咩地步，跟住佢咪要你做啲乜咯？又或者再唔係咩咧？對住男人咧，就係嚟去嗰幾招嘅啫，揾幾個妹妹仔嚟啊！呢、這個妹妹仔即係啱啱加入我哋部門啊，而家嚟到香港工作啊，人生路不熟啊，周老師，即係你對香港環境咁熟悉，你可唔可以得閒帶佢去了解？哇，原來北角都有一個咁好嘅地方喎，點解你唔帶佢了解多啲咧？咁樣嗱，呢位女同學咧。即係呢位新嚟嘅女同事咧，華東師範畢業嘅，讀法律嘅，英文喇聲咁樣，曾經陪過領導人點點點點點，跟住你照顧啦咁樣，就咁咯。咁如果你呢招都唔受啊，咁仲有一招嘅，最終極嗰招對付知識分子專用，就點咧？周老師，其實咁，香港而家形勢真係唔好，中聯辦報上去啲嘢咧，我哋都唔係好信得過。即係我哋好需要知道真實嘅香港嘅聲音係點諗。香港呢，即係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唔得透明啊，有啲蒙蔽。我哋需要俾大領導呢知道香港嘅實況。你可唔可以幫下手寫啲嘢，寫啲報告，唔發表嘅，有啲稿費。跟住話唔得，唔好稿費。我係為國家做嘢。嗱，聽落去，你會覺得。好似 OK 喎，係咪啊？如果我有真實嘅，仲講到明，大家一齊唔信中聯辦喎，咁係咪 OK 先？我話俾你聽，就係唔 OK， 因為去到最後，佢會同你討論，佢同我話：嗱，你咁樣寫，你又明白中央嘅角度係點點點？佢會成日好似我頭先咪教你哋北京思維嘅，個巧妙之處係你要懂佢思維，但你唔好跟咗佢思維，係好難把握嘅嗰條線。但係好多人。跟唔到，佢就要跟咗佢思路，佢其实影响緊你嘅，佢影响緊你，你试下从佢中南海角度去諗香港，又諗諗下，你有时你喺香港发表文章写下嘢，佢会鼓励你，啊周老师呢篇文章真係写得好啦，以前我从来唔知小王子有咁多意思嘅，跟住呢再落嚟呢就会同你讲话，啊但周老师你最近喺度赞嗰个钟耀华今日嗰个历史性文献，我都明白呢个年轻人真係好可贵，真係好可惜。但係我觉得其实呢段嘢入面都有啲嘢係可以斟酌㗎喎。你可唔可以咁样諗呢？咁你可能会否定佢先。但你下次再动笔嘅时候你会諗咦係喎。佢哋会唔会觉得咁样唔係几好呢？我试下咁样諗啊。你就开始变嘅。所以最终极嘅对付知识分子嘅统战手段系咩呢？即係呢啲知識分子嘅終極誘惑，你唔要錢唔要女人，你老豆老母冇事，但係你想唔想要嗰種影響國家嘅虛榮心、 國師心態？ 呢招最扎實。如果你連呢關都過到呢，咁你就離老運動員又近咗一步。 哦，原來呢個先係最重要嘅一課嚇，我又要。好好地寫低下，Margaret， 唔會做老運動員。我想講兩點啫，即係第一咧，就係嗰個激情同冷靜啦。其實如果你冇激情，你唔會咁多十年來，係咪？你好得閒咩？而家你都要為民主運動，係咪？你點解要俾時間出嚟啫？遊行好舒服咩？係咪？咁咧，所以一定有個激情喺度。但點解要冷靜呢？因為你有個目標喺度嘛。你個目標唔係你。如果你嗰個運動呢只係為咗抒發自己嘅激情呢，咁真係老實講，你對個運動冇乜用。可能你對個運動係婦女。因為我反而仲要成日要顧住你啲弱小心靈，因為你好激情啊，我唔想傷你心咁。咁但係你要冷靜呢，就係如果你係要為你嗰個目標，你為你想保護嗰個對象，無論嗰個對象係香港嘅文化、香港嘅制度或者香港人呢，你都要冷靜，要保護佢咩？你要保護佢，你點可以激情啫？即係其實呢，我哋呢行呢，即係講一啲即係有啲職業病咁啦。有陣時我哋去法庭嘅時候呢，可能呢即係不幸呢，我哋對嗰、那個嗰件案呢係有好好深嘅諗法嘅，覺得有啲好不公義嘅事喺度，咁所以我有好大嘅不公平，係有好多激情喺嗰度。但係你要點樣贏呢件案件呢？你究竟係想喺個法庭度求其鬧咗嗰個法官一身，鬧咗個政府一身，咁然後呢就話 冇噶啦，呢啲染红嘅法官，我哋实输噶啦，咁你出嚟输咗，咁有乜好处咧？咁所以咧，反而咧，你去到咁嘅境地嘅时候咧，你就要谂，我要点样样先至可以赢，系咪？即系我成日有阵时咧就话，大家谂两个问题啦，你究竟想啱定想赢咧？如果呢一场运动你想赢，你就要有冷静，你就要分析嗰个形势，同埋咧你要做边样嘢系有用，边样嘢系冇用。咁呢一啲咧就系即系正如你正话所讲咧，即系自己一种训练，同埋你系咪认真。如果你对个运动系认真嘅，就你点样激情，你都会训练到自己冷静。如果你系参加运动只系为咗抒发自己嘅说话咧，咁咧你就永远系激情落去。咁所以反而要问一问自己，如果你净系为自己而去运动嘅咧，咁你都期望有咁情况啦。咁但系要当然啦，当个情势系越来越艰难嘅时候咧，可能你点样冷静，你都未必谂到啲好好嘅窍。咁但系咧，如果你好多人冷静咧，譬如咗个梁文道咁啊冷静啦，咁啊可能我哋学到嘢啦，系咪？但系有另外一个问题咧，我想问你就系咁。我一路一路聽，即係你話佢哋點咗樣個形勢係點啊？佢哋個諗法係點啦？我越聽越似係幾十年前，即係其實咧係香港同大陸之間嗰個鴻溝嘅嗰個思想嘅鴻溝咧，一路都存在嘅。因為喺香港咧，我哋慣咗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啦，有啲人好曳啊咁樣，我哋覺得冇問題嘅。最緊要咧就係大家有抒發嘅，有機會去抒發，但係咧。內地嗰啲人咧，內地嘅政權咧，佢唔係咁睇。其實咧，好多咧係即係啲中國古老頭腦、啲封建頭腦都係咁。哎呀，點可以講啲咁嘅嘢啊？你如果係有咁多漏洞嘅，我哋唔可以控制你嘅，咁就已經好牙煙啦。其實呢一種嘅心態同埋我哋之間嗰個分別咧，係存在咗好耐。咁我但係聽你講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最大嘅分別咧，即係舊時咧。佢哋係咁諗嘅時候咧，佢哋唔會採取行動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咧佢覺得要採取行動咧，去令到你收聲嘅。咁咧就所以如果你要應付嘅時候咧，唔係純粹要知道佢係點諗，而係要識得點應付。咁喺呢個問題度，我又想請教嘅地方就係、是，我哋要點樣去應付呢個情況咧？ 好啊，多謝曬你啊 ，Margaret。唔係，我咁講激情嗰度咧，可能我講得唔係好清楚，就係、是、其實我又唔係真係話唔好有任何情感，而係點咧？嗰種情感似係譬如喺香港咧，有好幾位朋友咧，我係非常敬佩、好尊敬嘅，其中一位你啦。咁另外一個係啊，即係另外一個，我覺得而家我突然會諗起可以即係用嚟幫我做呢個解答嘅就係、是、譬如話金仔，金仔咧，即係金神父咧，無論你同意佢唔同意佢都好啦。即係你會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好可信任嘅人，好可信任嘅意思係佢從來做緊嘅嘢係佢相信嘅嘢，而且佢幾十年都係咁。咁我覺得對佢嚟講，即係我同佢傾，我唔覺得佢係好激情嗰種啦。即係嗰啲係乜嘢呢？係 dedication， 即係似係更加似信仰啊！啊，係啦，其實可能係從事民主運動呢是需要有某種咁樣嘅累計，我諗你都會分享到嘅，就係、是、一種接近信仰嘅獻身嘅委身嘅嗰種狀態，唔係我今日見到警察咁做，我好火滾，我就落街，唔係淨係咁，唔係呢樣嘢可以係一個好好嘅出發點、觸發嘅嗰樣嘢，但去到最後令你行落去嘅係獻身嗰樣嘢。如果你冇呢種信念去獻身咧，我覺得淨係嗰種短暫嘅情緒起伏咧，反應式嘅嘢唔係咁有用啊，即係好容易出事添，我會覺得。咁至於你話最後邊你講嗰樣嘢咧，好老實講，我都唔知點答你。但係咧，我想講嘅就係、是，以我所知咧，或者所接觸咧，我又唔覺得而家嘅中國政府嘅頭腦係好古老啊。我哋成日有時會話啊，佢哋好封建或者點，其實唔係，調翻轉，你要從一個好現代，當佢同你一樣有理性，懂得接近利益，避開唔好嘅嘢嘅，當成一樣咁嘅人嚟諗咧，會好啲。點解咧？因為絕大部分嗰啲官員咧，我所接觸嘅大陸嘅官員咧， 其實有相當一批咧係本身係精英嚟嘅。嗱，當然都有唔同階段嘅，有一啲官咧就真係好離譜嘅，即係我老實講，我最反感嘅一批，有十年期間到啦，出現一批共青團背景嘅官員咧，我真係幾討厭嘅，因為嗰啲全部都係有好多係秘書幫，秘書幫係最衰嘅啦，即係從一入官場開始就諗緊嘅點樣係擦鞋啊，點樣去逢迎相依啊，咁樣做上去，嗰啲通常冇乜，真係好麻煩嘅，但係其實好多官員咧都係好聰明。只不過佢做官，你要從佢嘅角度去諗，佢點解要做官先？佢想得到啲乜嘢？而做官嘅人，佢如果想繼續向上爬，佢做乜嘢會繼續向上爬？佢做乜嘢會俾人蹬？佢考慮嘅嘢就係呢啲嘢。佢喺牽涉香港問題嘅時候，喺中間呢啲人，其實佢做嘢嘅原動力都係呢啲嘢嚟。而喺後面揸曬成樣嘢嗰個揸住木偶線嘅嗰啲大佬，佢哋係點諗呢？其實佢哋都係好現實嘅人嚟嘅啫。嗱，當然有時有一啲人就我哋覺得可以懷疑習近平係咪咁現實咧，可能未必係嘅。因為習近平咧喺我睇嚟咧係一個比較，佢係少數而家嘅領導人，即係呢幾代領導人之中有少少狂熱嘅意識形態趨向嘅人嚟嘅。佢係嘅。我成日話共產黨嘅領導好簡單，睇睇代際嚟分就分到㗎啦。鄧小平咧其實是民國人嚟㗎嘛。即係今日大家都成日都忽略咗樣，鄧小平係中華民國時期嘅人嚟嘅，喺法國踎過嘅，佢係一個咁樣嘅背景，一個老共產黨建黨嗰一代落嚟嘅人。江澤民係一個49年前喺上海讀大學嘅崇洋媚外嘅人，所以中意喺啲鬼佬面前彈下鋼琴啊 ，show 下佢啲英文啊，我都識背林肯噶，咁樣即係同你嚟幾句啊。咁呢啲人咧，你又有得睇佢大約會係點嘅性格，佢會中意啲乜嘢，做啲乜嘢。胡溫咧就係所謂紅旗下的蛋啦，就係建國後成長，接受50年代蘇聯式嘅教育成長嗰一批，就係呢一啲人，乖乖牌，冇乜嘢，冇穿冇爛，即係正正經經行得正，要企得正咁樣。習近平呢是第一代文革中成長的人，是紅二代參與造反運動的人，這批人呢全部都有些特色的，他又好啊，薄熙來其實一樣樣的，他跟薄熙來沒什麼分別的，這些人呢就真的他會有些狂熱信仰的，前兩代沒有的，江澤民沒有的，胡溫都冇喎，但係佢會有，所以反而佢會有失去理性嘅時候，我會覺得，包括呢幾年而家搞到今時今日咁咧，就同某啲嘢佢太唔理性有關。我覺得佢唔夠冷靜嘅嚇，如果佢冷靜啲、理性啲、現實啲咧，唔會搞到咁。但我始終想講咧，大部分除咗佢之外，大部分人幾高層都係好現實嘅人。嗱，嗰種現實就會導致乜嘢咧？譬如佢哋講話統一問題，講香港。不可分割，唔可以港獨。台灣係神聖領土一部分，西藏點、新疆點，我哋現實啲去睇啦。呢啲嘢唔係真係咁神聖嘅啫。即係呢啲嘢係乜嘢咧？呢啲嘢就係因為今日共產黨嘅統治，你要靠幾樣去支撐你啊嘛。頭先我都講佢個 legitimacy 來自邊咧？佢個 legitimacy 其中一樣嘢就包括咗對一個所謂領土完整嘅信仰同捍衞啊嘛。即係如果佢連呢樣嘢都保唔住，咁佢就冇合法性㗎喇。呢樣嘢唔係真係本身好重要，而係呢樣嘢對佢個統治嘅合法來源嚟講好重要。然後調返轉對呢樣嘢嘅強調，成為咗一種政治上面運作嗰個 mechanism， 一種內在嘅動力，亦都好重要。因為越係透過我哋有啲領土入面嘅分裂嘅勢力，從香港、西藏、新疆、台灣，去到有啲所謂外國嘅敵對勢力嘅環繞，我先可以保持成個黨同埋黨政結構嘅嗰種高度嘅緊張狀態，嗰種動員狀態，我先可以操縱得起成條線，扯得起啊嘛。其實係為咗呢樣嘢更加緊要啊！佢唔係真心相信嘅，即係佢係咪真心好信香港好勁啊？好多人要搞港獨啊，好危險啊！唔係佢會驚，佢真係驚， 但係更加重要嘅一樣嘢，佢嗰個永遠有幾面嘅。頭先我講到有幾面，一面佢真心純，但係另一面就係點咧？佢要利用呢樣嘢，佢唔單止利用呢樣嘢搞香港，而且利用呢樣嘢搞自己啊嘛。所以其實雨傘運動，頭先我哋之前食飯都講話最清楚嘅嘢就係雨傘運動啱啱一開始佔中嘅時候，我記得嗰陣時我同陳建文傾偈，陳建文話俾我聽嗰陣時未出嚟宣佈，佢話戴耀廷約佢，佢話佢同我講佢諗清楚噶啦，都係去馬啦咁樣。我同我話咁勁，因為我知佢不嬲喺中山大學做緊乜，唔係我話你係唔係㗎，大哥，即係。好賴嘢㗎喎，我對佢講話你返唔到大陸喎，唔單止返唔到大陸，同埋啲大陸成產嘢可能都會出事㗎喎。咁但係佢覺得係值得嘅，我完全好尊重。但係個現實係點呢？現實就係、是、呢件事對大陸，頭先我都講啦，首先坐監嗰批係大陸人嘛。好自然嘅就係點解呢？因為你雨傘運動一出嚟，明眼人都知道其實佢係一件咩事，佢唔係大官方所講嘅港獨，就係、是、一個民主運動。如果佢係一個民主運動，咁你揸住呢樣嘢，你去問大陸嘅咁多自由派嘅知識分子，我哋成班成扎老友，你去問佢，你支唔支持啊？如果你係一個真誠嘅自由主義者，你點可以唔支持？佢就等你支持，想喐你好耐㗎喇。今日香港搞呢樣嘢，跟住搵啲人出嚟 test， 嗰陣時幾多呢啲人啊？真係話，唔係老師，香港搞到咁啦，你唔出下聲咁樣，佢就係想你出聲。如果一出聲，咁你真係支持港獨啦，因為梗係佢件事係同你講呢個係港獨嘛，咁咪喐你咯。所以雨傘運動俾咗呢個機構呢個機器一個好好嘅理由，但我冇完全唔想，我唔好誤會啊，我唔係喺度冰緊雨傘運動啊，我係講話好現實地講，係俾咗佢一個 excuse 去整縮內地嘅自由派，即係佢其實成日都係用呢啲嘢去保持佢嘅制度嘅運作，佢嘅緊張，佢嘅行政嘅順暢，所以我覺得。我好現實睇佢，佢唔係好古老嘅咋，佢唔係好封建，佢係一班好現實嘅人，好為咗自己嘅利益着想嘅人，好理性喺度計算緊嘅人，佢做所有嘢都係嗰個動力係圍繞住呢啲嘢。 好 ，OK， 啊，多謝。我諗我哋跟住落嚟咧，就你要講短少少嚇，因為好多問題。OK， 啊。我哋先聽兩個先，每位朋友只能夠講提一個問題 ，OK？ 蕭雲先 ，OK。唔好意思，我唯一獨立性先叫蕭雲。最近依、這個九西補選失敗咗咧，就都好多爭論啦。咁阿倫阿道長，你都寫咗兩篇文章係評論呢件事。好老實講，上篇咧係傾向係認同，但係下篇就比較唔同意。我一定要俾翻個 credit 係好嚴肅嘅 credit， 就係、是、令到我反省個問題所在咧。主要係一篇阿何桂南寫嘅文章，咁喺立場新聞都提到嘅。我想講講可能少少真係好盡快。首先我就寫咗一篇本來之前寫一篇垃圾文嘅，就講話點樣回應本土派嘅。咁我雖然因為有啲本土派嘅人 share 咗，跟住我俾好多本土派鬧，但我就都老神在在嘅。但我後來發覺我大鑊，我中咗伏。咁係點解呢？就係、是、因為最近我去西九法院，就好多學者係去聲援阿三子嘅。咁其中一位學者係我好尊敬嘅。咁我就問佢究竟其實你計民調呢本土派佔全港人口幾多呢？咁佢答咗我一個 percent 係比我想象中仲低，因為我自己一直以為好中肯，就應該大約佔全港一成到嘅。佢係但係嗰位學者係答咗一個比一成仲低嘅答案。咁我當時我就覺得有少少中伏啦。我同朋友私下傾咧，點講咧？本土派嘅出現係好似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存在主義同埋頭先斯密特咁樣咧，佢哋成班人都係受存在主義影響，佢哋係點講咧？佢哋係好深信嗰種咧，西方冇得救，就移植到嚟香港咧，就係香港冇得救，所以佢哋係會移植嗰種好絕望嘅心態嘅。但係佢哋內心嘅焦慮係兩點嘅，佢哋一方面係俾中共打啦，另一方面佢哋潛意識係覺得自己係少數嚟，所以佢係一直用緊兩種，即係何桂南所講 agenda 去逆絕，即係。 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那兩種的模式呢，就有第一點就是沒有大會自由群眾。在抗爭現場裡面，其實本土派他們內心或者他們行動是清楚自己其實是少數的，但是他通過一個論述就是說沒有大會自由群眾，那我自己可以有自由做事，是不可以受不應該被大會或者其他人所要的。他通過這種論述就可以即令到自己可以即我刀仔腳大選就可以放大自己影響力，令到佢所有啲運動。我強調一點，我呢度冇道德嘅高下言判，即係我唔介意話可能某一個點係武力抗爭啱嘅，但係我只係客觀嚟形容，就係、是本土派係作為一個少數派，佢哋係好聰明咁運用呢個論述，係令到自己係佢哋嘅影響力係放大咗好多倍，而影響到個散民，即係後來嘅拆大台之類咁事件。另一點就係網絡嘅輿論，佢哋係其實將沒有大會只有群眾，將嗰個抗爭現場嗰個論述模式搬去網絡度。最終其實頭先即係聽到即係學者所講，佢哋嘅人數係好少嘅，但佢哋係一直用一個操作模式，就係咩？每逢民主派失敗嘅時候，佢哋就將民主派失敗詮釋為係年輕人或者本土派係對呢、這個泛民不會好泛民好衰好差一個是現實嚟嘅，但係我哋喺日常生活其實係好清楚真正支持港獨或者係網上所見通常係右獨好右翼啊，又要反女權啊，又要好中意侵侵嗰只咧，係其實係好少嘅。大部分我日常生活見到嘅本土派其實係類似抗保研嗰個光譜嘅範圍之內，但係部分即係尤其係網上所見嘅本土派，佢哋就利用咗呢個即係網上沒有大會之後群眾方式，就詮釋咗泛民嘅失敗係因為泛民佢唔理本土啊唔搞港獨啊先會咁嘅下場。佢哋成日都用中咁嘅刀仔鋸大選方式。我最後講到重點就係、例如我有一次好就去上阿彭耀君老師佢嘅公開課啦。彭老師講咗一個好重點，就係唔好本質化中國。佢哋做即係好嚴肅嘅田野考察，就係、是、中國係真係一個好複雜概念。佢哋本身城鄉啊或者地域嘅嗰個衝突係可能比中港衝突更加重要嘅。如果大家係好鍾意睇本土派嘅言論嘅話，你會睇到本土派係好喜歡呢好鍾意郭兆光啦，好鍾意新青史啦，即係變咗新青史專家啦咁樣就即係寫話中國係一個建構迷雲啦。我想就係、是我哋反過嚟，我哋要用同一個邏輯，我哋亦都要唔好，我哋亦都係應該要理解本土派本質都是一個建構的迷雲而是部分一種在本土派裡面的極端是想用到一種即是一種輿論的沒有大會之後群眾來到詮釋他們是走向是一個很極端的狀態，但其實上我們日常生活見到本土派他們可能有少少反移民有少少有，但是跟網絡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來的。最後的結論就是我是的確是不是太同意陶晶就話最後就話不要理本土派我覺得是我就正如剛才道長在講述上講這個是個中國的策略嚟嘅，即係本土派不是鬼，但佢哋係故意放生佢嚟喺網上嚟，即係縱容佢哋嚟去做到依、這個即係內控嘅局面。 變咗香港代表添啊！ 係，所以最後我係認為係要嚴肅咁樣去理佢本土派嘅。亦都我覺得係點講咧？最終係是年輕人是對這個民主派有相當不滿的，但是那個不滿是的確不是本土派那個詮釋那種，所以最後我覺得是始終是要永遠是通過即是怎麼說呢，是要一個即是所謂最近就是何桂蘭文章說是有一個新的論述去團結到民主派大多數，就是我們都要我們做回我們統戰去令到即是大家一個新的論述是可以能夠回應到現在嘅情況， 係 多謝 曬。好，多謝蕭雲啦嚇。咁蕭雲咧，應該好多朋友都知道，佢過去呢幾年其實係作為一個公民記者喺香港公民社會入邊所做出嘅貢獻嚇。咁呢位同學， 應該係同學啦。 不好意思，我可以说普通话吗？ 可以啊。 今年我第一年来香港，然后现在在中大读书，然后我就是观察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学期我去参加了很多关于香港还有中国社会议题的一些研讨会，然后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像教授你们，然后或者是再上一辈的人，香港人，他们对中国的一些感情还有情节会比较深，就是我感受到很多教授他们就觉得香港要进步要民主的话跟中国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像道长您刚讲那样。但是我同时也和我一些认识的香港的朋友聊天，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亲自参加了雨伞运动，然后呢跟他们聊起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说就发现他们就觉得中国跟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是反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香港年轻人。然后我就想问，如果我观察我的理解这种现象是真的存在的话，您觉得就是在香港人投身这种民主运动中对中国的态度，就是中国不只是中国政府，就是整个广义的这个中国的态度应该如何才算比较好呢？而且另外就是这种代际间的这种变化会不会使港澳的矛盾更加严峻呢？谢谢。 好， 我可以用，你听得明广东话吗？可以是吧 ？OK， 谢谢。因为我想用翻广东话答你。首先我谂咧，即系好得意啊！因为头先提出一点咧，同头先思维讲嘅嘢咧，中间有个联系，我想攞出嚟讨论。就系、是、香港嘅本土派嘅论述入边咧，最有趣嘅地方其实系高度抽象地总结中国，去本质化中国。中國就係強國，強國嘅人就係強國人，強國人通常都係蝗蟲咁樣，即係譬如你啦，嗰啲仲係蝗蟲嚟香港咁樣，即係就好高度簡化咁樣去講嘅。咁而點解要咁做呢？其實所有呢啲族群政治運動都係咁噶啦。咁美國嘅右翼、歐洲嘅右翼都係咁，因為佢透過呢個係一個雙向簡化啊嘛，佢簡化一個外在嘅假想敵，同時簡化佢自己啊嘛。因為佢其實重點唔係在於中國究竟是乜嘢？重點是佢要透過定義中國之後，要定義佢自己嘛。咁香港係乜呢？中國係咁，香港就唔係咁。中國係 B， 香港就係 A， 一路係對住嚟講噶嘛。所以本土派咧唔單止簡化中國，同時簡化香港嘅。喺本土派嘅眼中咧，北角呢度咧，我諗一半人都唔係香港人嚟噶。嗰啲爸爸媽媽講福建話嗰啲啊，嚇、啊，即係你嗰啲。即係喺呢頭，即係會頭先我講走去參加工聯會嗰啲班啊、剪紙班啊，去從化浸温泉嗰啲貨車司機啊，呢啲全部都唔係香港人。即係佢哋嘅，即係本土派最得意嘅地方，佢嗰個本土係一個刪除咗起碼三分之二人口嘅香港嚟嘅。我成日講本土派真正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呢？佢其實唔真實地補足香港，佢喺度佢。即係我有次我就寫嘢，我話陳雲，即係根據陳雲嗰種理論咧，佢咪以前咪寫過要紐倫堡大審判嘅。即係如果有一日香港即係學佢咁話齋，城邦成功啦，即係佢成為城邦嘅第一代嘅唔知咩好啦咁樣，咁啊主持紐倫堡大審判咧，我哋全部都要去送死嘅，我哋應該去讀氣室嘅。即係所以香港本土派嗰樣嘢最大嘅問題係佢提供嘅唔只係一個簡化嘅中國版本，而且係一個簡化嘅香港版本。係佢唔係根據香港嚟諗香港係乜嘢，係佢先定義香港係乜嘢，然後嚟將呢個框套喺呢個真實嘅本土上面，將所有唔符合佢框想像嘅人都排除出去。你哋全部都唔係香港人，你哋冚唪唥一個二個都係出賣香港。咁剩低幾多係真心為香港呢？就係頭先你講嗰啲 percentage 好少嘅人啦。但係咧，我想講係咩呢？我從來都知佢哋人數少啦，佢從來都人數少噶，但係從來就係咁噶。呢啲運動入邊，永遠就係呢啲好少人數嘅人，佢網絡聲量大啊嘛。即係大家上網你都知㗎啦，你平時睇報睇嗰啲新聞網站嗰啲嘢呢，通常會喺後面咁得閒留言嗰啲人係咩啫？通常呢啲我哋做呢行都知㗎啦。喺網上你睇一篇嘢嘅人，如果有一萬人嘅話，留言回應嘅人呢多數係千分之一，或者係好極俾你啦五百分之一。而留言之中呢，而嗰啲留言嘅人你諗係咩人？你哋會唔會咁得閒睇全部新聞都留言啦？你唔會嘛？咁咩人會留言呢？就係佢好有情緒要表達， 所以點解嗰啲留言通常都比較激啲嘅，無論係極端贊成或者極端反對。而邊啲人仲會睇完呢啲留言仲要再回應呢？所以從來都好少人嘅啫，即係從來喺呢啲網上呢啲音量咧都係被放大，我哋就成日睇住呢啲留言就話：哇，香港人講說話啦，香港嘅心聲啦，咁你香港心聲係千分之一嘅啫，大佬，我從來都唔信嗰啲嘢。好啦，咁調翻轉，你再講嗰啲少數人，而家我覺得最大問題係咩咧？我上次嗰篇你睇過嗰篇文咧，我其實想講嘅就係話，我所謂唔理佢哋嘅意思係咩咧？唔係話我哋唔理，好似你同我呢啲，我哋需要喺輿論上面我哋去 engage 本土派嘅論述，而我哋事實上都做緊。我講嘅唔好理咧，係指嘅係嗰啲從事緊議會政治、政黨運動嘅朋友，唔需要去好似而家好似李卓人佢哋輸咗之後就話同本土派坐低傾。點解咧？我講喺一個現實呢個層面嘅政治上面都冇傾啫。你同佢傾咩啫？你同邊個傾先？你揾出嚟傾啦！你咪揾盧斯達代表啊！你揾邊個坐低傾？你都揾唔到人埋位。好啦，揾到個好唔容易揾到個埋位啦。咁你要傾政治嘅嘢，你梗係傾大家有咩政治 agenda 啊嘛，摸出嚟。你 agenda 係乜嘢？我係乜嘢？我哋嘅策略係點？我又唔覺得佢哋有嘛。佢一嚟就佢講要獨立，我點做啊？佢會自爆。或者話我哋繼續講落去咁樣，咁變成成個政治談判，我唔知點樣同佢傾起啊！即係如果你想現實地傾嘅話，但係要處理嘅乜嘢咧？我成日講點佢哋呢種網絡音量可以放到咁大，唔係完全係聰明噶，係乜嘢咧？我覺得有現實根據嘅，呢一點就千祈唔好忽視啦。個現實根據係咩咧？本土派嘅人數少，但係佢代表咗相當數量嘅香港人嘅情緒啊！嗰種情緒先係廣泛存在嘅，嗰種情緒先係大家一齊要去處理嘅，係嗰種情緒點樣被吸納、被轉化嘅問題。而家嗰種情緒揾唔到出口嘛，於是本土派係一個出口嘛。本土派真正嘅力量係來自嗰種情緒，係透過佢為管道出緊嚟嘛。咁所以嗰種情緒你點樣處理佢呢？我覺得嗰個問題現實啲。好啦，咁就答返頭先呢一位同學，就係嗰種情緒會對於香港未來點樣同大陸之間關係點呢？我自己咁諗啊，我覺得你又唔使太擔心。你而家可能見到你身邊好多朋友對於年輕同學，對於或者你自己身邊嘅同學對於大陸好反感啊，即係覺得自己唔係中國人啊，自己係香港人啊咁樣。唔係好出奇㗎，因為每一代唔同嘅際遇呢都實際地影響緊佢自己嘅身份認同㗎。等於我呢一代人對中國有咁強烈嘅認同感呢，我唔覺得係，我唔係好相信嗰啲我身為中國人流住解開個血，嘩果然有條龍血喺度喎，即係我唔信，我哋唔使信呢啲嘢，只不過係因為我哋嘅際遇咋嘛。即係我呢一代香港人，我又比較特別啦，我喺台灣長大出世係咪，即係我喺台灣係跟住外省人嘅我外公外婆長大，我外公係嗰啲國民黨情報官員嚟嘅，你諗下，即係我啲人點可能對中國冇感情呢？好啦，但係調翻轉，我哋呢一班人入邊咧，我哋有啲同代朋友其實係香港土生土長，點解佢對中國有感情咧？對佢哋嚟講，好多時就因為六四，係六四，反而其實香港係一個愛國民族主義運動嚟嘅，喺我嗰一代八十後，唔係七十後啊，喂，我咁唔知數，六十後、七十後，即係因為我七零啊，都差唔多，我記得阿細良啊、蔡子強啊，我哋嗰啲差唔多呢啲代際嘅人，其實對佢哋嚟講，六四係一次民族呼召運動嚟嘅。你睇下，我成日都舉個例子就好好笑嘅。你睇翻北京天安門廣場同埋香港咧，喺街度遊行唱啲歌都唔同噶。喺北京咧，冇人唱《龍的傳人》噶，冇人唱《我是中國人》噶。香港就成街都喺度唱。你有冇諗過點解咧？你叫北京人無端端喺度唱《我是中國人》，係咪黐線啊？即係佢係啊嘛，因為佢真係係。咁佢唱嚟做乜咧？即係等於而家咧講親香港唔可以就咁叫香港，而個中國香港啊嘛。你會唔會你哪裡來的？廣東，你有冇聽過人講話中國廣東啦？冇人講過嘛，因為你係中國嘛，所以你唔使再講係中國廣東。逢係有爭議嘅地方，先係中國新疆、中國西藏、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我成日都覺得好好笑㗎呢啲名，我成日都叫親我而家喺大陸演講咧，我啊你哋北京㗎啊中國北京咁樣。咁好啦，等於香港人點解嗰陣時會走去唱《龍的傳人》呢啲咁荒謬嘅歌呢？個原因係嗰個運動對於某啲年青人嚟講變咗個民族主義運動， 是透过认同同埋支持北京嘅民主运动，唤醒紧某种民族认同感。所以经历过六四洗礼嘅好多六十后、七十后嘅嗰个民族感情，系喺嗰场运动嚟嘅。但系到呢一代，我而家完全明白雨散，成个背景唔同晒啊嘛。但系咧呢样嘢唔系永恒嘅，再下一代又唔系咁嘅咯。即系等于我哋啱啱食饭先讲，而家我喺台湾见到啲年轻人。你成日都以為太陽花嗰啲之後，以後台灣天然獨立，唔係嘅。而家我見到啲中三、中四嗰啲台灣仔，同我講翻嗰啲咩《延禧攻略》啊，咁樣熟到死嘅喎，真係。又台灣電視劇唔睇，喺度睇大陸劇喎。又我仲有啲年青人同我講話，預備第日要去北大讀書，問我點樣去讀啊，咁樣又點樣喺大陸做嘢啊？即係佢哋喂隔咗幾年啫喎，你以為太陽花運動之後，你哋唔係應該全部都台獨嘅咩？做乜走去即係諗住去大陸發展啊？同樣地，你唔好忽略而家，我唔知道你喺中大讀書，你身邊啲同學點啦？但係咧，你留意一下，其實香港咧，仲有好多年青人唔係佢哋咁嘅。香港其實有相當多嘅年青人咧，係會 飲喜茶， 係啦，冇錯啦，係啦，飲喜茶，或者係好多後生仔係成日去深圳玩嘅喎，你知唔知啊？又有好多後生仔係會覺得去深圳食嘢抵啊，邊度玩啊？然後有好多年青人咧係。冇呢種問題，冇呢種困擾嘅，所以我哋成日講話香港年青人越嚟唔認同自己係中國人，我成日都覺得係因為我哋嘅圈子咧，我哋攞到個 sample 唔係真係咁大嘅啫，而且隔一代可能已經唔同添啦，再下一代，而家香港啲後生仔，我覺得已經又變緊啦，所以嗰啲嘢係不停變動嘅，我唔覺得會有一個好本質嘅一個影響喺度。 OK， 我哋俾啲機會其他朋友先，因為今晚我會好多討論。等等先嚇，我哋都係要。 我知道太多朋友啦，我哋盡可能簡短 ，OK。 好，唔該道長，唔該周教授。咁我想翻去最開頭講我嗰個問題。咁道長你講到話中國好多人就話我唔嚟呢度消費，咁你班人就哈哈啦咁啊，即係類似嘅言論啦。咁我突然間諗起一本書就係、是、一本書係講關於白人資本嘅，係啦。咁我知道有部分嘅同學咧，佢用白人資本去論述翻中國依家強大嘅情況，即係佢又話啦。白人資本入面講嘅其實就係一套，其實我哋依家所講嘅世界潮流或者係全球化，其實好早之前已經有啊嘛。咁有啲同學就可能論述就係話，你睇我哋中國100年前已經咁犀利啦，係咪先？我哋依家犀利都好正常啦。所以佢哋通常去解釋呢樣嘢，同時咧，佢哋用一個詞叫做百年嘅國恥。但係對於我呢啲喺香港受到歷史教育嘅人嚟講咧，我由中學即係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好誇張嘅恥辱，但係對於我識嘅有啲同學咧，佢帶住感情去傾呢樣嘢嘅時候，哇！睇下我哋中國依家經濟咁犀利，周圍去玩喎、哦。咁但係相比起我哋啲香港同學咧，我哋就係知道一個情況，先唔係好中意中國，就係、是、我知道中國有錢，我知道中國好多機會，但我反而就係因為呢樣嘢，我憎佢，因為佢係強國人，係啦。 OK， 係啦，所以佢變相係有一個我唔知點講啦，即係當係一個。一面鏡咁咯，同一本書我可以睇到兩方面嘅意見，所以我想問道長一樣嘢，就係話你覺得呢一類嘅論述，你話中國開始強大起嚟啊，或者係啲人係冇咗中國就唔得啦，咁你喺覺得喺中央或者係北京嘅角度嚟講咧，係有幾多成佢哋係堅信嘅咧？或者佢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對於外邊嘅一個國族嘅 stay building 嚟噶嘛，即係覺得 promote 中國人係啦。 好，聽多幾個問題先。 後邊嗰位係咪？ 啊， 係。你好，嘉玲。我廣東話唔好，我聽唔明，我就講翻普通話啦。 好。 其實呢個問題係有少少嘅聯繫嘅，就是sorry。 你说 、啊、就是如果我们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香港的未来有好大的部分 to some degree, to much degree, 取决于可能北京的变化或者中国的变化。那么如果我们接受那个 assumption 的话比如说你如果只是在香港这边好像做一些事情他没办法脱离这个框架的限制，那这个逻辑可能有点怪哈。但是，如果我们接受那个 assumption， 说香港的这个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有点像包括像这个97之前包括讲的一些民主回归派这些讲法。那如果我们接受这个 assumption，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的问题就是香港的角色在那个 大的改变，中国的改变当中的那个进程当中，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是对于香港这边的人来说，还是对于内地的人来说，香港这个议题引进去，引到中国大的环境的变化，然后下一步也许是可能啊，你无论是为了说对于内地的人来说，到了那边就为止了，还是说对于香港的人来说，我已经在人为的制造一些那个 distinction 了，但不是这样子，到我。我有没有讲清楚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这个是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问题来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内地，但是我会比较长时间关注香港的这个议题，但是我自己也做媒体，我上次其实有见过跟你。 我反问你一句，你觉得比如你在香港，我很欣赏你用广东话讲，你觉得香港，回过头来香港，从一个大陆人的角度来看，香港有什么角色？ 因为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在仍然在，因为我自己做媒体做传媒的话，我会包括有一些同事，我们坚持把香港的一些事情，把它这个议题再 introduce 过去，就是这个 agenda， 就是因为香港的这个议题好像在内地来说变得越来越 insignificant， 越来越边缘化。那么它无论是对于思考香港本身的一些发展来说，它的未来来讲，还是说原先香港可能有的一些角色，有的一些作用，也在越来越被消耗掉了。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体会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呢个问题系咪好清楚嘅？其实如果你 got my sense 就快啦。啊，唔该你。 在旁边那个。 好，谢谢大王。我也用普通话来提问一下，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刚才大总说了，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北京那边或者是北京那边的一些高层，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他是怎么想的？就是中国的，等我完，就是那个中国，就是他虽然他内部是一个。执政党是对外是以统一的一个意见嘛，但是他内部可能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这个时候他们怎么就是输出一个他们认为觉得可以让所有人知道的。然后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可能他们是想完成一个大的所谓的中国梦，那这个中国梦的那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是他们就是仅仅是为了就是自己想要完成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理想，这个理想呢又好像是更多是出于那种自私，而不是说像那个欧美国家那些它有一个制衡在那里，就是它会可以设想人是自私的这一点，但是在中共这边的话他们可能也是会了解这一方面，但是他们做不到。 好， 请问那个道长怎么看？ Okay, 谢谢。 我爸爸这边要公平一点，传这个麦克风过来。这边我要先问有没有广东话的朋友？ 没有。 对不起啊，我们正在平衡一下啊，我们现在中港矛盾。 道长你好啊。咁嘅嗱，我就讲下我自己嘅经历啦，就好短嘅啫。就2008年我喺新疆咧，我就差啲俾人劈死咗嗰、那个。啊，之后咧，咁我咧其实就有啲理解当时点解中央嘅政策系嗰个反恐啦。呢、這个咧就影响到我依家。虽然我后屘我喺美国读 law 噶嘛，咁之后我就专门收咗 First Amendment。咁就发觉一个问题，其实咧美国就唔系话冇管制，而系话管制嘅手段系如何。咁嗰个 Supreme Court 咧，佢就有一个 theory 叫做 marketing theory， 就话我将你哋所有人嘅嗰啲言论咧，全部摆埋喺台面度，你就俾人哋全部听晒之后咧，你哋自己拣。咁你有市场嗰个会逐渐会成为主导噶嘛？咁翻到中国呢个情形啦。咁如果中國採取 marketing theory， 將我哋嗰啲將所有人嘅言論都攤曬喺台面度，俾大家去揀，咁呢種情況之下，對中國會唔會係一個更好嘅選擇，或者係導致一個更加佢一個不可控嘅一個狀態？另外，如果真係採取咗 marketing theory， 會仲會唔會話產生港獨呢個議題呢？又或者是假設我今日我不是叫共產黨，我是叫國民黨啦。咁呢個問題的話，會唔會又是一樣嘅咧？咁嘅話，咁會唔會話啊講到我反國民黨咁咧 ？OK， 好。 你使唔使回应阿关先？因为佢记你记唔到， 我惊记唔到啊，记性唔好啊，而家年纪大。呢个可以嘅，佢我觉得佢愿意实行嘅，只要佢确保每一次。大家都是揀他讲的嘢嘅话即是等于我哋成日讲笑嗰句共产党是愿意选举的只要你每次都被他选赢的话个原因好简单因为他的成个执政的主要的逻辑是确保他的政权嘛他不可以掉低呢样嘢如果新疆问题即是开放选举是即是你讲任何言论都出晒嚟而最后影响他政权安全的话他就绝对不能容许而家他的诠释就是认为会点解呢因为新疆问题即係剛才你讲话嗰个安全嘅问题呢会上升到一个地步就係、是、会影响到就係新疆呢个地区点样继续管治嘅问题。呢、这个地区如果你真係俾佢高度自治嘅话隐约带嚟嘅问题就係成个国家内部每个行政区域上面嘅管治问题。呢样已经动摇到佢嘅统治基本㗎啦。我唔觉得佢会放手。同埋仲有好似剛才我所講，就係中國要維持佢個統治嘅意識形態嘅其中幾個重點，一個就係一個神圣嘅領土概念，呢樣嘢佢要捍衛到底。如唔捍衛呢樣嘢，或者佢傾捍衛到底，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嘅統治合法性會被削弱。咁另外一樣嘢就頭先嗰位朋友講，點解佢咁中意講強國呢樣嘢咧？咁你要明白，即係中國嘅嗰個民族主義教育咧，愛國主義教育咧，係有一種即係我哋嘅老友啊劉瓊嘅講法就係咩咧？嗰、那個叫雪耻式民族主義啊！咩叫雪耻咧？就係、是、百年國耻啊嘛！即係成日講百年國耻，百年國耻係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中國過去佢個歷史觀係咁樣嘅。從清末以來，中國係一個不停受到屈辱嘅一個國家，而呢個屈辱咧係歷代政府都搞唔掂，繼續令我哋受屈辱，直到共產黨上台。共產黨上台，佢最大嘅合法性來自邊咧？就係佢卒之洗脱咗中國人嘅屈辱啦。所以佢要特一路強調你有國恥嘅，因為如果佢唔強調國恥，佢點樣證明到佢嘅雪恥嘅功勞呢？而佢點樣證明到自己雪恥呢？就係、是、要佢要強大嘛。嗱，呢個就係好得意。我成日大陸遇到個咁嘅討論，我成日同啲朋友傾，佢哋成日都話落後咧就要挨打啊嘛。有冇聽過呢句説話？我大陸嘅朋友成日都聽到落後就要挨打，成日都講呢句説話。嗱，呢句説話好得意喎，佢會應用喺咩場合咧？應用喺當時殖民帝國。嚟到亞洲周圍所做嘅嘢，包括喺中國所做嘅嘢，佢嘅解釋都係點解嗰陣時會發生啲咁嘅事咧？佢嘅最終嘅判斷咧，唔係一種價值判斷。而家我哋全部人對於殖民統治呢樣嘢嘅判斷，好多時都會有個價值判斷嘛。講殖民主義嘅罪惡啊，殖民帝國呢樣嘢本身有乜問題啊？喺道德上嘅錯誤啊咁樣。但係好少喺大陸聽到對於殖民主義嘅道德譴責嘅，佢哋都會講。但係更多時候會將佢導向咗邊呢？點解嗰陣時會俾人蝦呢？佢唔係講話因為嗰啲蝦人嘅人好離譜，佢係話因為我哋落後，我哋弱小。嗱，你成日強調呢樣嘢，調翻轉咧就係咁，係唔係強大就可以揼人咧？咁某種程度咧，佢哋係願意接受呢種觀念。所以我成日都話喺大陸影響力最大嘅兩個思想家係兩個外國人嘛，一個馬克思，一個達爾文，係一種扭曲咗嘅社會達爾文版本嗰種弱肉強食嘅叢林競爭心態咧，其實影響好大。咁啊，包括對國際關係嘅影響，所以佢真係會覺得我哋中國點解要強大？佢真係信呢樣嘢。所以譬如話，我成日都背唔起嘅嗰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咧，十六樣嘢入邊咧，其中一樣嘢咧好神奇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富強。你諗下一個國家追求嘅價值點解會係富強咧？嗰個你講嘅價值觀，富強乜唔係一種完成價值目標嘅手段同工具咩？佢會將佢當咗個目標。咁呢樣嘢就係因為呢個係佢嘅治國意識形態一部分。但我再一次講呢啲嘢都係意識形態，佢唔係一個，佢係一個維持佢嘅咁嘅統治力量嘅一個必須要達到嘅目標。但係我覺得比較有趣嘅係乜嘢呢？就係、是、習近平，我再一次講，我覺得佢對我嚟講最危險嘅地方係佢似乎係一個 true believer。佢好似真心相信要強國，而佢真心相信某一啲佢嘅年代所受到嘅馬列主義嘅教條，所以佢喺做緊國家副主席嘅時候，有一次出訪講嘅說話，嗰陣時我已經睇，我已經同啲朋友講話，呢條友上台大禍，大家點解咧？佢一開口就係點解你要對我哋中國要咁樣咧？話啲外國人對中國有誤解，佢話佢一開口講埋啲語言係點咧？我哋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我哋聽話。哇！呢啲係六七十年代嘅語言，佢一開口就係呢啲嘢， 即係佢成個腦就係呢啲嘢嚟噶。所以呢、這個先係佢危險嘅地方，即係喺我嚟睇啊。好啦，咁所以你話香港喺咁嘅局勢下邊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即係個朋友，有時呢啲位咧係自己創造自己揾嘅。我哋香港需要創造自己嘅位置，香港要創造一個喺未來，因為我最擔心係乜嘢咧？香港係自己喺度呢幾過去幾年咧，即係我哋頭先講本土嘅運動，其實好好嘅本土運動，每個城市都需要。但係呢種本土運動有時會造成一種後果，就係、是、我一開始今日呢個聚會之所以成立到，點解要講係從北京睇香港原因，就係、是、我覺得過去幾年我哋忽略咗呢樣嘢啦，忽略咗呢樣嘢咧，成日都強調喺香港講翻香港咧。咁呢個問題喺邊咧？就是、你會令到自己開始少啲考慮你喺成個國家入邊將來企嗰個位置，而你越少考慮，越少有啲對策，越少有啲嘢做出嚟咧，你會令到自己越嚟越同佢要 irrelevant。如果你令到佢自己係同佢係 irrelevant 嘅話咧，你真係會降低緊你自己嘅將來可以玩嘅籌碼。而香港本來已經有個問題㗎啦，即係香港有啲先天不足嘅，即係比起譬如新加坡，我就係攞嚟比較嘅，即係呢個就係因為香港真係唔係一個國家嘛。但係新加坡唔係喎，我哋啱啱食飯嗰陣講，我接觸到嗰啲新加坡嗰啲官員咧，好得意嘅。佢哋一同佢哋講，發覺雖然佢哋個訓練嘅背景好多係同香港好似，但係其實完全唔係。佢哋真係一班覺得自己 run 緊個國家嘅人。佢睇嘢嘅方法，成個戰略思路好唔同嘅。你譬如好似新加坡大學國大咧，鄭永年 head 嗰個所咧，係咪國際研究所？佢下面咧，以前李光耀喺度嘅時候咧，每個星期要出一份嘢俾李光耀，40多頁紙。嗰40多頁紙係乜嘢咧？係成個所入邊咧，佢有30多個研究員，有啲人研究伊朗，有啲人研究乜嘢嘅咁樣。每一個星期都要出一個簡報，一個 brief， 每一個人負責。佢自己負責嗰一 part， 呢個星期大約有啲咩事，有啲咩重要嘅嘢，咁啊出一份簡報咧，每個星期李光耀都睇曬嘅。李光耀落咗台之後做緊資政嘅，都仲睇緊。而每一版李光耀都會回覆有問題嘅，用鉛筆寫曬上上邊。點解伊朗最近會咁？你冇辦法想象到曾蔭權會諗呢啲嘢，董建華會諗呢啲嘢，新加坡會諗呢啲嘢。當佢哋真係咁樣諗嘢嘅時候，佢係一路喺度幫自己揾緊位置。究竟新加坡喺個世界度 play 緊咩 role？ 我哋個地區入面要做緊啲乜嘢？我未見過有香港官員諗呢樣嘢㗎。唔好講國際啊，就算同成個中國，即係以前董建華嗰啲講嚟講咩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咁樣，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咁有策略性地去思考緊。究竟喺成個局面入面係乜嘢一回事？無論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從來都冇。我覺得到而家都冇。就算梁振英成日講咩大灣區，其實都係冇。佢諗嘢都係好單面嘅某一種利益趨向嘅嘢啫。好啦，咁另外最後抱歉，我忘了您的問題啦。 就是那個 高層怎麼想？ 我真係唔知啦，講真，我又唔係喺北京揸的士，你下次北京坐的士，你應該問下的士司機啦。個個的士司機咧都好中意同佢講，最近你知道海裡面怎麼樣吧？你有冇知道海？即係中南海啊，喺個簡稱叫海裏面啊，海裏面點？我所好多司機好笑啊，講下嘢咧都話，講到咧就話，我有個表哥在中南海當警衛，咁樣即係個個的士司機都有個表哥表弟喺中南海做警衛嘅喎，或者掃地嘅喎。即係咁，而家當然唔興坐的士啦，喺北京。咁但係，即係但係佢哋先知嘅。我哋冇人知所謂高層嘅諗法，而且我唔覺得咁重要。好老實講，我覺得有時我哋講中國政治咧，變咗以前美國講啲克里姆林宮學啊，成日喺度猜度高層政治有咩變動啊？哇！嗰次北大河會議係咪有啲元老反撲啊？你譬如話好似香港換特首嗰陣時，咪最多人估，哇！其實。睇下成報嗰啲，而家仲冇人睇啦，咁啊，即係日日都係講，哇！即係其實去到最後，梗係買曾俊華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嘅嘢。其實所有呢啲嘢都唔係好可信，你要掌握嘅嘢就係好簡單，成個政黨政權嘅基本邏輯嗰啲嘢，我哋掌握到，我真係勉強可以推理到。但每一個個別高層點諗嘢，呢啲其實作用唔大，因為你根本唔會知。你就算知，即係譬如話，我都成日都收到呢啲風㗎啦。我喺北京咁耐，係咪先？我識咁多人，個個人都走嚟同我講，佢又唔知識啊，習近平嘅表哥，佢又唔知點，係真係有呢個人㗎喎。真係我哋佢哋真係叫表哥㗎喎。表哥而家住喺美國嘛，間唔中翻下嚟。咁啊，又跟住咧就喺度話啊，佢又翻嚟講啲乜？呢啲消息日日都有。 但我聽咗十幾廿年呢啲咁嘅消息，真係信啊，都好嘅其實，因為咧你會好似你生活喺一個武俠小説世界入邊咯，你好似每日喺度打緊機咁樣，咁都幾有娛樂性嘅，我覺得。但除此之外，一啲實際作用都冇，我自己覺得。 OK， 好，我諗啊，道長可以進入狀態啦。咁你唔介意我哋遲少少言噶，係咪？ 佢哋唔介意。 老闆唔介意嘅。 收曬工啦。 咁就道長其實係喺飛機落咗飛機又即刻飛過嚟啊，所以好多謝佢先。我諗將大家，我希望大家跟住落嚟啲問題咧，再尖鋭少少，咁可以逼到佢有啲更加精彩嘅出嚟。OK。 我的問題很簡單，我想問一下關於你怎樣去觀察內地年輕人的一些問題的，即是現在怎麼說，即譬如我們在中國啦，好像有分幾個 layer 這樣啦，咁好像中共高層現在在內地那個言論自由或者甚至整個政治的氣氛都是越來越高壓的，例如習近平已經捉了這些東西之後，那香港的情況都是啦。但同一時間其實有時候回去大陸去旅行的時候，見到內地的一些年輕人或者小市民，其實他們想的都很 liberal 的，即是甚至比香港人去論證那個機會更加大，好像你剛才討論到的的士司機那很容易說啦，那你都會認識很多內地的記者呢，其實他們看香港的或者看他們內地那個政治那個觀察呢，是比香港人可能更加是 liberal 或者是透徹的看得，即是都譬如我搭的士，我都開始聽到的士司機會說，哎，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納稅人起的錢，那好像他們內地的人對於一個個人個體需要被尊重，甚至一個政府需要去聽民情或者那個民主化的意識，好像即不要說比香港好，但是起碼他們有個進步，即未必好像香港我們可以上街遊行，他們沒有這些自由可以去做，政府不給的，即自由到很小，但是民間那個思潮其實很闊，就好像見到剛才那位中大的女仔一樣，即很多內地生都來香港讀書，甚至外國讀書，他們思想其實都很開闊，但是香港的我們這一代人和內地的那一代人似乎都是 merge 不到的，咁即係有少少好似遺憾咁，即係其實大家嘅方向可能都係一致嘅，就係大家都希望中國有個民主，香港有個民主。咁所以我有陣時會有少少 confuse， 究竟內地新一代嘅人，佢哋嗰啲 liberal 嘅思想係我睇到一啲表面嘅嘢，定係其實真係內地嘅大學，可能你接觸嘅學生比較多，佢哋嗰啲民主嘅種子其實已經係開始播放得好好咧。咁所以呢個係可能我哋喺香港嘅人睇唔到。咁但如果佢哋真係有呢個民主嘅種子喺度嘅話，其實我哋香港人、內地人甚至台灣人，其實我哋係咪應該 merge 埋咧？但係好可惜嘅，我見到好多香港媒體都有分內地派同香港派，而引述咗大家嘅論調咧，都會好似好南轅北轍，但係個目標係相同，所以我想問下你點樣睇年輕人？ Okay， 好，多謝呢位朋友。其實你呢個問題，其實今晚呢個場合某程度上邊都回應緊嘅，因為啱先你聽到有啲人廣東話，有啲人國語，有啲人半國語半廣東話，但我哋都其實而且嚟自於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經驗，但都係可以喺一個咁樣嘅空間入面，大家可以去討論，而且係相當之理性深入嘅。咁其實我想講就其實你所擔心個 merge 嘅問題，其實我哋喺當下發生緊嘅。OK， 我哋繼續。 Jack。係，道長，我想問一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就係頭先講港獨嗰、那個，雖然係人少啦，但係似乎都操作得幾好喎，尤其係阿梁振英咧，好似阿六八九咧，操作得靈性純熟添，好似好成功添，好似呢個係一個似乎比較難解嘅結啊，對於香港民主運動嘅發展，你覺得如果要解呢個咁嘅結咧，點樣解法咧？ 嗯 ，OK， 好，係即係啱啱聽咗成個講座，咁我發覺即係道長你其實成個 talk 個論調都其實比較係可能係偏向灰暗或者係比較悲觀，因為我見由一開始所講由老運動員出身就強調其實就係、是、你點樣去繼續去參與去運動或者去夠參與政治，其實就要靠係理性啦，靠係睇清楚現實啦，靠睇清楚成個局面個情況。即係你描述嘅中國其實係近呢幾年或者近呢幾十年，其實 佢係個大手者不可摧，佢識玩好多政治手段，好聰明，點樣去轉化唔同嘅信息，去令到成個大局係都係響佢嗰邊。咁而你亦都係講就係話香港似乎一路以來都冇點樣去睇清楚，其實嗰個局面唔應該再喺香港去睇香港係點樣，而係可能從中國處於我哋香港處於一個咩位置，即係以一個比較係現實啲嘅局面去講。咁慢慢去到你開之後再講，就係可能係話，即係如果你繼續想參與運動，其實某程度其實你要準備去獻身，準備去犧牲。如果唔係，其實你未必去適合去參與呢種嘅政治運動。即係唔能夠再用熱情或者係情緒去驅動你，而係可能係好純粹嘅理性，好純粹嘅分析。咁我想問，即係你呢種嘅諗法，尤其是你講到就係話你要去點樣去睇，點樣去唔好去中伏，點樣去唔好避免去俾即係政權玩死你。咁其實你係咪認為要咁樣形式嘅參與係一種妥協呢？同埋我想再引申到嘅就係、是，即係你不斷去強調現實嘅考慮，去講中國實質嘅管治思維係點樣。咁即係尤其是以中國運動者為例子，咁我想問，喺呢個前提底下，其實你係咪認為只有呢一種嘅人先係真正適合去繼續參與運動，並且去成為領導、成為運動嘅操盤手呢？因為我可能係因為我似乎因為我見到你嗰種嘅形式係都係好強調理性而 時間關係，你係清楚嘛？ 好好 ，OK， 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仲有好多朋友 ，OK， 我呢邊先轉頭俾你 ，OK。我知道大家好多嘢想講啊， 謝謝哈。那个好久没听那个文道讲话了，我的问题是这样，我问一个很贴地的问题，情绪的处理不是说情绪不好就能被处理掉的，因为我过去一年已经从支持 NGO 的工作转成支持人的情绪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情绪当然会有一些心理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去帮他过那个坎儿，但是同时我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工作很难推进的时候，民主运动很难推进，社会运动局面很焦灼的时候，那个生活的方式怎么去走一条非主流的方式出来。然后特别是参照台湾，会看到很多做社运的朋友，那个社运的工作僵滞不前的时候，他们可以去种地，可以去自己做一些手工业的东西，那基本上是可以维持到生活的。在内地我觉得这个空间也有，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在香港，在地产，在这个生活的成本极高的这个情况之下，怎样去鼓励，或者说我们自己怎样提供一些非主流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示范。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Ethan的案例会特别的好，但是我除了他之外，我真的能看到坚持很多年的人是非常少的。那个想问问这个文道的看法。嗯，谢谢。 OK， 好， 陈南简练啊。我综合下啦，头先真系冇办法，全部一准确回应啦。我觉得喺香港，我哋睇中国嘅问题咧，之所以话即系要从中国角度成个大嘅局势嚟睇翻咁重要咧，个原因系。如果你想促成任何政治社会的变化，这个一定是考虑一种现实的条件的变化。而当你考虑现实条件的变化的话，你梗是不可以脱离对现实条件的考察。这个就是所讲的那种现实和冷静。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先得，但是通常是这样会好一点。即是我会觉得，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要现实要冷静呢？然后你如果现实啲冷静啲去睇而家嘅成个中国大陆发生紧嘅事，你就会发觉，好似头先嗰位朋友讲，我哋唔好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大部分嘅地方好似怪兽咁先得㗎，其实呢个系一个正常世界一部分。即系我成日话大陆官员你当佢系一个正常嘅嗰种官僚咁嚟睇就得㗎啦。 正常嘅國家係咩意思呢？同樣而家世界上面發生緊嘅嘢，而家喺中國一樣發生緊。譬如話城鄉差距，如果頭先嗰位即係朋友你講話好多年輕人係點呢咁樣，咁冇錯，我對中國而家大陸好多年輕人，我真係好喜歡佢哋。我成日同佢哋傾偈，我都覺得好令自己有希望嘅。有一次我喺瑞士去做嘢。咁我哋要上山去拍啲嘢，咁上到山上面呢，落嚟呢嗰啲喺啲行山路，咁你知瑞士啲阿伯阿婆好劲㗎，八十几岁都係仲喺度 hiking 緊，佢揸住嗰啲登山杖呢，你以为佢係拐杖，其实人哋行緊山㗎咁样。咁然后呢跟住落嚟咗落山呢，咁落到山呢就见到成班阿伯阿婆喺度等緊坐巴士，咁大家要落山有个巴士站。咁虽然我知佢哋好劲，咁但上到去架车冇位，咁我都想即刻让位啊，系咪？咁点知？我就喺度啊，佢成班要让位，咁我同嗰啲朋友讲：喂，我哋让位啦，点都咁啊，起身啦。就见到有一 pair 年青人孭住背囊，廿岁出头，就抢先去让咗啲位俾佢哋坐，咁嘅好好，而且讲好流利嘅德文。咁我哋啲朋友啊，头先嗰啲咩人嚟嘅咧？嗰啲亚洲人面孔，我话睇嚟似乎唔通系日本人咁样咁啊？日本人好似好少德文讲咁流利喎，咁样咁啊，唔通系台湾人咁样？跟住一开口就系北京话，我听到佢哋两个讲嘢。咁用我自己，譬如用我自己公司，你讲话有几国际咧？用我自己做紧嘢呢间公司嚟讲，我哋间公司咧入边咧，即系最近譬如话收到一啲需要翻译嘅嘢系意大利文嘅，咁我哋公司有三个女仔系识讲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读书嘅。然后跟住有一个咧就系、是、其中一啲文本入边有啲拉丁文，咁啱有个学啦个拉丁文嘅，就交俾佢搞掂。然后有一次我哋需要招呼一啲日本嚟嘅匠人咧，咁我哋公司就咁啱有几个人咧，就喺日本咧读嘅，啱啱就系佢 master 研究紧嘅，就系、是、日本嘅农村入边点样农村营造重建运动同公民社会嘅关系咁样，咁所以同啲匠人咧就喺倾嘅，就咁啱来自佢乡下就同佢倾，然后跟住我哋早排招呼啲德国嘅朋友嚟咧，咁啊喺啲德国哲学家嚟嘅，咁我哋公司有一人咧喺德国读哲学博士嘅，就同佢倾偈，然后跟住我哋公司而家有啲开始，因为我哋要去啲北非嗰度发展一啲嘢咧，咁我哋公司成扎人识讲阿拉伯文嘅，因为佢哋去嗰度读书嘅，埃及读书翻嚟嘅。咁所以喺大陸呢，你就好容易揾到一個年輕人群體中，佢真係可以好 global， 因為地方太大，咩人都有，然後佢哋嘅世界視野就係咁樣，然後你同佢講話，你哋知唔知道個世界發生咩事，佢梗係知啦，知得多過你添。咁所以唔係嗰樣一樣嘢，但係你頭先講好 liberal 或者我遇到好 global 呢啲情況係點呢？多數都喺城市之中，北京同埋即係其實全世界而家都有類似嘅城鄉差距嘅問題。呢個城鄉差距唔係淨係經濟差距，而且係文化同埋視野嘅差距。你睇下英國脫歐，支持留歐嘅咪全部都喺 London 啊、Edinburgh 啊、Manchester 呢啲地方咯。咁其他嗰啲鄉下咪都係脫歐喺曬嗰度。等於土耳其而家嗰個總統支持佢嘅人，多數都唔係住喺伊斯坦布爾嘅，然後支持 Trump 嘅人。有几多系 New Yorker 或者系住喺 Seattle， 即系成个东西岸你都见到共和党系输到贴地噶。咁但系中间嗰啲 flyover states 咪全部俾佢哋纳晒咯，变咗红州咯。其实呢个情况系全世界性嘅，就系一个城乡差距可以大到咁。同样情况喺中国都发生紧。北京同东京嘅距离其实短过北京同石家庄嘅距离，喺呢个意义上边，你明唔明我讲乜啊？即系喺心理上、文化上、经济联系上边就系咁。一个北京嘅一个年青人，佢会觉得佢对东京、对首尔、对香港嘅亲切感强烈过佢同保定嘅亲切感。吓，呢个就系而家世界就系咁样运作紧，所以我哋而家全世界周围见到嘅右翼民粹同埋嗰种左翼嘅所谓大外左交式嘅自由主义嘅嗰个差距，系有一定嘅现实社会基础，就系呢种城乡差距。咁呢種全球化係發生喺全球嘅城市之間嘅連結，我哋全世界而家連結係透過城市網絡構成嘅。香港同頭先嗰幾個城市關係好深，但係我哋反而同我哋鄉下啲嘅地方、周邊嘅地方嘅關係，反而係斷得好犀利。呢個係一個世界趨勢，我諗大陸都發生緊。咁究竟即係我哋係咪需要好悲觀呢，或者係點呢？好老實講，我其實從來冇乜悲觀樂觀㗎，即係我諗我個人真係可以冇乜感情㗎。唔係我冇乜感情，而係點呢？悲觀咁你又點啫？ 係咪？即係我成日講呢句嘢，你話你會唔會好悲觀啊？對香港、對中國，你會唔會好樂觀啊？咁係咪樂觀你就會做而家做嘅嘢，悲觀你就唔做先？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其實即係等於我成日講，譬如話我哋孟子講話嗱，即係雖然我學佛啊，但係其實咧，我成日骨子裡我好老土嘅。我諗細個真係睇得牟中三唐君毅多咧，喺啲新儒家影響太大啊。就係、是、儒家係啲點樣嘅一種倫理咧？就係、是、譬如話你話見到個細路仔就嚟跌落井啦，你救唔救佢先？惻隱之心啊，係咪你緊有噶？你會唔會喺旁邊計過條數？嗱，等等先，我而家跑去個井度有十米，我跑到幾快？我跑得嚟。那個細路都跌咗落去啦，我都係唔好跑啦。你會唔會啊？你唔會嘛，你會衝動跑過去嘛，你唔會咁清醒嘛，你唔會見到個細路跌落河，你梗係去救佢啦。如果你識游水，你唔會喺度計一輪救唔救得到先，計算過之後發覺都係失敗嘅機會多，哎、算啦，由佢嚟行啦，唔會嘛，因為呢個係責任嘛。如果呢個係你嘅責任嘅話，你點解要考慮佢成唔成呢？可能你救佢上嚟，佢都係死噶。咁但係你都係會救，係咪先？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咁香港係咪你嘅責任？即係你講到咁愛香港，我成日覺得嗰啲人好好笑啊！講起我就火滾嘅，又話咩我哋愛香港啊，大家對香港好失望啊，香港冇得救啊，咁樣都係點啊？咁樣即係做啲破壞，有破壞冇建設嘅嘢。咁你有幾愛啫？哦，原來你覺得冇希望，你就唔做啦。咁呢啲叫做愛咩？你講乜啫？你唔好喺度講啦，嘥氣彈開啦，唔好阻住大家做嘢嘅人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真係愛，你真係 take 嗰樣喺一個你嘅責任，係你人之為人根本安身立命嘅地方，嗰個係你嘅目標。譬如好似我咁，我想見到嗱，我其實唔係一個好有民族主義嘅人，因為我去到邊都覺得我係自己嗰個地方嘅人嚟嘅。我去到馬來西亞，我去大家即係以前陳維民鬧過我唔愛香港嘛，因為我走去馬來西亞幫我啲反對黨朋友站台嘛。不過我身為香港人走去幫馬來西亞反對派站台，係出賣香港嘛。我真係去到，我真係覺得我就係馬來西亞人喎，我真係有呢種嘢嘅。但對我嚟講，當然我可能更加關心係成個華人世界嘅嘢，我就係想成個世界變得更加民主、更加理性、更加自由、更加寬容，就係咁簡單。呢個就係目標啦，係咪好大啊？好大，會唔會唔成功啊？梗係唔會成功啦。咁但係如果呢個係你嘅責任，咁點解你唔去做啫？咁佢成唔成功關你咩事啫？依家都要講樂觀悲觀啫。如果你呢啲時候講樂觀悲觀，你一開始就唔好企喺嗰條線，你根本冇資格去玩。講咩樂觀悲觀？我最憎人講樂觀悲觀嘅。Sorry 啊，對唔住，即係對，唔係，我知你唔係咁意思，我知你唔係咁意思。但我只係對我 person 嚟講，我從來唔計較樂觀同悲觀，幾樂觀幾悲觀，我都係做呢啲嘢㗎啦。就係咁簡單。 再講多兩句，梁文道啲粗口就會出嚟嘅。我哋已經好少都係咁理性嘅，佢平時好多粗口嘅，所以大家再俾多啲問題嘅。 好啦，咁又講翻，好啦，咁呢啲就同頭先你講嗰個生命建設係有關。點解會有啲人要做下運動，做唔成去耕田呢？等於我而家大陸都見到好多年輕人呢，佢都知道冇咩好做，跟住去做工匠。其實真係好多而家大陸好多學生仔做緊啲好得意嘅嘢㗎。譬如話我唔知嗰班人仲喺唔喺度，你知唔知武漢呢有一班無政府主義者㗎。好好笑㗎喎、哦、武漢呢，武漢大家可能唔知道，武漢中國嘅湖北嗰個武漢啊，係中國過去嘅 punk movement 嘅重鎮嚟㗎。中國最多 punk band 就係、是、最多朋克就係、是、武漢。咁然後呢跟住有一輪呢佢哋被掃蕩啊，嗰啲punk仔因為太punk啦咁樣。於是佢哋係點呢？轉入農村咁樣。去到農村做乜呢？佢哋真係入去農村住呢，跟住組織公社喎、哦。跟住成村呢啲村民跟埋玩喎，幾百人咁樣呢開始社區經濟。你幫我非法，我幫你乜嘢，我哋唔用人民幣。跟住變咗班無政府主義者咁樣，跟住搞到好行喎。嗰陣我睇嘩咁都得咁樣。咁政府唔理你咩，所以咁又唔搞到佢哋，我哋自己自得其樂。我唔知呢一兩年點呀，但係早幾年我仲去探過佢哋。即係其實好多後生仔做緊各種各樣嘅實驗，又有啲可能返去就種田啦，有啲就譬如我有一個年青朋友，佢咪喺度，佢對現實好失望，但係佢做嘅嘢我覺得有意思喎，真係做芝士。咁佢喺北京做芝士，咁北京做芝士你都係死得㗎啦，係咪先？北京邊有人就食芝士嘅啫？佢走去法國讀書，讀下迷上咗芝士，喺法國學咗做七年芝士，跟住立志翻嚟要做 cheese maker， 要做一個匠人。咁頭幾年都係拍烏蠅，只有住北京嘅法國大使館啲人幫襯佢。咁然後真係我啲法國佬真係好欣賞，跟住幫佢 promo 下，後屘佢紅咗。咁但係佢真係好認真去做，佢覺得即係佢好相信一個人好認真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我哋係可以改變好多。 嘢嘅。又跟住北京而家真係有一扎呢啲年輕人，嗰啲年輕人做緊咩呢？每個星期係咪自己有個 market 囉，好似 farmers market 咁樣，自己做零食啊，因為覺得出面所有嘢都工業化嘅，又開始有啲人搞啲類似 slow food movement 嘅嘢，其實嗰個已經係個社會運動啦。嗰、那個已經係個社會運動啦，又跟住佢哋開始考慮好多城市規劃嘅問題啊，跟住成日都聚埋一齊。咁嗰樣嘢，你政府都奈佢唔何喎，就咁睇佢完全非政治化嘅喎，係嘛？即係呢啲就係另類生活啦。咁至於我當然冇咁好生活啦，我忙到死。咁但係好彩，我唔係點講粗口嘅，我而家我學法噶嘛，我有禪修嘅。 OK， 因為時間關係，我哋最後一 round 嘅問題，然後俾阿文道去做一個 sum up。OK， 好。好，道長，我以前好鍾意睇鳳凰衛視嘅《槍槍三人行》，跟住呢就跟住我而家就入咗鳳凰衛視做啦。跟住呢我就想問，即係而家大環境對媒體嘅影響其實係好不利嘅，跟住我認識嘅一啲時事評論員佢都表示有啲無奈，即係好多嘢係唔可以講。咁你覺得喺呢個時勢之下言論嘅禁閉同埋啲人其實係年輕人，我哋即係啲人係往外走，佢哋視野係廣闊嘅，咁好似係一個逆潮流嘅一個衝撞、一個碰撞。你覺得我哋應該去點樣改變，或者係點樣去做一啲嘢咧？多謝。 OK， 好。好。我想問一下咧，就係你對本土派提出咗三個，我理解嘅最主要批評就係佢哋比較受注於情緒，同埋係冇乜好充分嘅策略嘅考慮啦，同埋就係對中國冇一個具體嘅想像。咁你覺得呢啲咁嘅批評，其實對翻泛民主派會唔會都係應用得到？因為你頭先你講到新加坡嘅時候，你話人哋咁有策略自覺者嘅思維。咁你想象唔到真人權會體，咁你覺得譬如而家泛民有冇人真係會有，即係你講咗好多對本土派批評啊，你覺得依家香港嘅泛民可唔可以去到頭先你講嗰種比較冷靜現實呢個標準？如果唔係嘅話，你覺得你會點評價而家嘅泛民呢？ OK， 好。 有位女士。 OK， 我知道，得。十 幾你問到，放心。道長，係啊，因為頭先其實講到政治現實同埋，即係其實呢樣嘢好扣得翻嘅就係之前嘅一個叫會點原罪，因為實際上亦都講民主回歸，亦都十分之去到終極就係劉乃強嗰種咯。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明白嗰件事就係話，我哋經過雨傘運動並唔係話唔想投俾泛民，而係我哋經歷咗呢個民主回歸嘅再破產，第一次破產係89年。第二次破產係就係雨傘運動啦。咁好啦，然之後到當89年嗰陣時，其實睇翻會點咪好快掟翻多一個論述出嚟，就係話再相信一次。但係我哋唔投票嘅原因係因為佢唔依家呢個泛民係冇呢個任何嘅論述去處理翻後八三一或者依家民主回歸論破產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咁而我覺得係何桂林最重要嘅就係呢樣嘢。咁所以其實我亦都想回應你，年輕選民唔係衝動地去唔投票，而係佢計算過，寧願信咗破而後立好聽嘅，唔好聽就係攬炒。佢又係想用選票去懲罰，就係咁簡單。 好，繼續呢邊，我哋一彎過好嘛？就算你聽冇應曬都唔好。 我用普通话来讲，我是今年来到香港读研究生，然后我也是从初中开始就开始看《锵锵三人行》，然后就一直很喜欢道长。然后我想问一些比较浅显的问题，因为在大陆的时候就有听到过，就是有听到就是中央的政策“一带一路”，包括大湾区建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一种思路，也是一种经济的一种思路。然后对于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喜欢香港，是因为喜欢香港才来这里读书，因为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然后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很认同香港的文化，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政治问题，我们以后都会有考虑，都会有讨论。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回到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这种80后，对于就是说我来到香港，那我们就是大家都是香港青年，就是在这个香港比较敏感然后又很开放的这么一个地方，包括中央的这种，就是包括就是中央的这种政策能给香港真正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因为我有时候我跟身边的香港朋友聊天，包括有30岁的、40岁的，就是其实他们根本有些他们不会认同一带一路或者说大湾区建设，其实他们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有的身边的朋友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会去到深圳、去到广州，其实他们也很认同就是内地的特别是创业，包括就是科技信息技术的这么一个发展。我觉得站在香港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就是说去就是等于是说去结合这些优势去发展。我觉得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好了，大家生活好了，才会更对这个地方就会更加认同。 好， 谢谢。 谢谢。后面的朋友。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道长跟周老师。第一个是您觉得怎么样可以打破北京跟石家庄之间的话语壁垒？就是比如，然后网络的发达，您觉得是可以增加沟通，还是令各自的圈子变得更紧？比如说，我目睹了周老师每次在香港发生什么热门事件之后，就会在新浪微博上面非常谆谆教诲大家关于政权的合理性啊那些。然后我觉得石家庄的人看到了可能会骂周老师，北京的网友看到了就会点赞。然后我又目睹了周老师被封号了，最后，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您是怎么看的？第二个，就前面已经有两个人问了《锵锵三人行》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个，但是您可以选择不回答，就是您觉得。在《锵锵三人行》的停播是您所说的北京统战或者不再统战的策略中的一个吗？谢谢。 好，很多人想知道后面我们一次过好不好？好，后面能不能那位最后 你好，道长，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你说冷静这样去应对，因为以我和家人我们谈开对国内的理解是他们是用阴谋论的形式来去控制这个民众的。所以他们在就是他发起的全部都是一些群众的运动，去好像你提到说边缘化这样。那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会不会是就是我自己忽发奇想啦。咁就是打破阴谋论的一个方式就是沟通咯，就是去将所有的意见去透过和不同的可能国内的人啊，或者是即一些普通的民众他们去理解。那我不知道这个可行性行不行呢？ OK， 好。这个真的是最后了，最后一份。OK。 我坐在这里。 好 好 的。 好坐的。 怎么不坐的？ 啱啱講嘅一個城鄉嘅差距咯，但係即係有時候我係內地過嚟嘅，咁我就係覺得咁即係如何打破呢個城鄉嘅差距，會唔會係鄉或者話即係唔係話冇高低之分啦，只係兩個地方啦。即係嗰兩個地方嘅交流，即係如果多咗，會唔會有效於減少呢啲嘢咧？因為據我所知，我有部分嘅 local 嘅同學啦，咁佢哋係真係我想知佢大陸幾時啊？佢一年去一次啦，咁樣。咁其實我唔講政治，我唔講民主，我講翻生活啦。我係覺得講老實係有啲追上咗香港嘅，特別深圳啦。然後第二個是你啱啱講嘅，其實是有啲中國思想一個勢嘅，你應該順勢而為。譬如話其實我哋所有人都好聰明嘅，即係唔係冇人蠢就話真係要承受呢種嘢，係因為我哋承受咗之後得到咗嘢，明唔明？譬如屋企咁啊嘛，屋企咧有規則噶，但係唔好，即係有啲人係想順住規則點樣贏人哋，但係有啲人咧就想翻棋盤，直接唔玩，然後再定一個規則。但係我覺得因為我覺得你的出發點絕對係好嘅，我唔知因為你係想保護佢哋啫。你話要順勢而為，咁我覺得有啲但係唔冷靜嘅情緒。我之前讀生理嘅，我覺得係會傳染嘅，咁點算呢？ OK， 好，我先回應一下我嘅講 話。OK， 剛才那位朋友問了問題，那我說兩句哈。我OK， 先做廣東話哈。今晚比較特別，我第一點想講就係其實今晚其實問到討論嘅問題咧，係講從北京嘅眼中點樣去睇香港。其實我覺得另一個好重要的向導，其實我自己一路都會諗嘅，就係點樣喺香港影響中國，即係包括喺微博，包括佢直情係上埋北京。咁啱先好多朋友話好鍾意睇文道嘅《鏗鏘三人行》成相嘅，我諗其實佢係唔單止係我哋 我讲个笑话吓，即系我记得啲人问，即系话啊，即系中大哲学系好出名啦。咁喺中国大陆最出名系边个咧？咁样吓，即系个个都系牟中三啊咁样吓。咁我哋大家都话其实系梁文道吓。咁即系其实吓，即系我想讲嘅，其实呢个系真嘅。其实香港好多朋友冇意识到，其实梁文道喺过去咁多年，其实喺中国大陆所做嘅价值推广、理念上面嘅推广，或者佢所做嘅好多嘅尝试，其实实实在在地改变紧中国。呢样嘢我系睇到嘅，而包括我自己在内咧，我每日啱先啲朋友讲我个七年嘅微博俾人炸咗，我都好心痛，但我都继续即系好侮辱啦，或者好羞辱，但我依然都继续开个新号，然后继续去讲。个原因系咩？其实我系实实在在每一日同中国无数嘅年青人。我举个例子，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在香港冇乜人 share 嘅，叫做《走进生命的学问》，在大陆两个礼拜之内在微博差不多有400万人读过，这个在香港人是没办法想象的，即是超过1万个 share， 1万个的分享，对我来说哇，即是 impact 发达好劲，即是可以跟中大申请升职，即是我想讲的，即是刚才你讲悲观乐观的问题，我很认同他讲，就是其实我几乎是所做呢啲嘢係會好多挫折，你都知道可能你冇辦法而計到你所做嘅有幾大影響。第一嚟你覺得嗰日應該做，第二就係其實真係唔使咁悲觀。好多嘢你做咗，讀者有反應，你寫一篇文章出嚟引起討論，嗰樣嘢就存在。你唔做嗰啲嘢就唔存在。究竟做咗啲嘢之後會產生幾大嘅影響，產生冇人知嘅。但我覺得絕對唔使悲觀，就係其實喺一個相對地越嚟越自由開放嘅社會入面咧。其实你做嘅嘢，或者你一路坚持做嘅嘢咧，点讲都好咧，其实都会有作用嘅。即系冇咁样谂。即系如今晚，我举例今晚呢个咁样嘅场合，我好认真咁讲，喺整个华人社会入边，其实今晚咁样嘅讨论嘅质素，我估包括文道嘅发言，包括在座各位嘅发言，我相信绝对喺华人社会入边系极少见会出到啲咁样嘅交流、咁样深度嘅讨论。咁呢样嘢如果你唔做就唔存在㗎喎，如果佢唔嚟今晚所有嘢就唔会发生。咁你问我做咗呢啲嘢之后有冇几大影响，出到去之后会有啲咩反应呢？其实你唔知嘅，但你有空间有能力去做，你咪尽量做囉。然后如果越嚟越多人都会觉得佢见到呢啲做有佢嘅价值，有佢意义，甚至更加正嘅就回应阿 Kia 嘅问题，就係你唔好做得嗰啲嘢纯粹係你嘅责任，你可以尝试一种 enjoy 嘅方式，享受嘅方式，觉得譬如参与公共生活，同啲朋友好认真地讨论思考呢啲问题，係本身就係构成 good life 嘅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即係好似亚里士多德所讲，即係冇一啲公共参与，冇一公共理性嘅生活呢，其实讲唔上一种美好嘅生活嘅，只不过我从来都冇经历过。咁所以今晚咁多大陆嘅朋友，我相信你喺大陆可能冇乜机会咁样去讨论。咁开咗个头，其实呢个就已经就係改变。咁所以我真係回应咗个朋友问题，就係、是其实唔使諗得太多，人喺间房入面諗下悲观啲好啊，乐观啲好，喺你有限空间入面可以做到嘅嘢咪做囉。做咗落去啲嘢就喺度㗎啦，我觉得。 先简单讲下最简单嘅问题，昌昌三人被停啦，唔系咩统治唔好效，而只不过系十八大之前咧，中央决定咧要将所有嘅言论节目停晒佢，当时谂嘅系暂停，咁啊暂停咗几好，咁、不如索性以后都停咗佢啦，就咁简单啫嘛，冇乜特别。咁啊，然后但系呢啲嘢停咗，我觉得冇乜嘢啫，咁所有嘢都会有完嘅嗰一日噶啦。咁我成日睇啲嘢都好化㗎，即係譬如剛才话啊我哋空间越嚟越窄喎，做媒体咁点算呢？咁你窄有窄做啫。咁你譬如话好似我咁，我觉得我过去享受咗好多㗎喎，有咁大嘅平台做咗咁多年嘢啊，喺大陆搵真銀係咪先，身光颈靓咁样。咁你仲想点啫？如果有一日冇唔得啦，唔做得啦，咁你咪細細地做囉，唔好忘記我始終係香港人嚟㗎嘛。我哋香港文化最大的特色就係好習慣嘅啲嘢，即係我哋成日講笑㗎，都話我哋香港以前我哋嗰啲文化人寫詩嗰班最好笑㗎啦。你問下廖偉棠佢哋寫詩出本詩集，印第一版一冊就係500本，500本呢250本賣咗佢，如果賣到嘅話，另外250本呢就擺床底，幾時呢啲私友聚會攞出嚟當派卡片咁樣互相交換派埋佢。 好啦，跟住你再問佢，咁點解你冇人睇你仲要寫呢？即係我好多大陸朋友未必明嘅，因為大陸唔係㗎嘛，大陸一個作家出書，你有個記者招待會，嗰啲咩讀者見面會，少少地都有幾十人啦，你紅少少幾百人、千幾、幾千人都有添。但香港唔係，香港就係咁啦，冇人理你嘅，你講嘢冇人聽嘅。我以前喺香港嗰陣時，即係仲喺香港做文化人嘅年代啊，我其中一個寫得最多嘅一種嘅嘢咧，就係嗰啲文化雜誌嘅創刊嘅嗰啲創刊詞啊，同埋中刊嘅最後一篇嘢啊咁樣。我成日都寫呢啲嘢，通常都係兩期嘅啫，都係咁樣。我做過太多啦，即係你而家好彩，你有網上啊，思華姐你可以做呢啲。我哋嗰陣時真係全部靠紙，靠紙嗰啲係點咧？你仲要印，仲要俾錢，真金白銀。咁呢啲我做太多啦，即係如果冇得玩，咪玩呢啲咯。即係我哋好慣寂寞嘅，好慣冇乜所謂嘅，冇觀眾得翻少少。如果都冇，你譬如話坐監咧咁樣，好彩我學法，嗰啲禪修咁樣係一個好好嘅禪修嘅機會。咁啊，然後所以我覺得我人生已經好幸福啦。即係基本上我要有嘅嘢，我要準備我呢一生要用嘅工具，我都有用到，並且都喺度。隨時面對咩狀況，我就準備繼續喺咩狀況繼續做落去。我諗我哋做傳媒，當初點解入行做傳媒啫？咁好多人可能除咗當係一個職業之外，仲有好多諗法喺度，係咪？咁你諗法，你有幾大平台，咪做幾多嘅嘢咯？你嘅平台空間細嘅時候，你僅有少少嘢剩低可以做。尤其今日中國最低嘅地方就係佢太政治化，佢太政治化，乜嘢都政治化，結果就係你做乜原來都有政治效果啦。明唔明我講咩啊？就大陸最得意嘛，乜嘢都好政治化噶。咁於是乎咧，佢真係將所有嘢都變到好政治化。你今日連唱首歌咪都有個政治意義喺度咯。佢幫助你嘅，佢你連講個生活方式嘅嘢喺呢一刻都可以係一個政治嘅行動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好有趣，我一啲都唔擔心呢啲問題。咁你話香港繼續落去係唔係應該都要考慮下更大嘅經濟發展嘅問題呢？譬如大灣區一帶一路。咁我喺香港呢，大部分泛民或者本土派支持者心目中呢啲 terms 都係好令人厭倦嘅，好不可否認嘅，係好負面嘅代表緊。大灣區就係一個要食咗香港嘅意思，一帶一路呢就係一個好極大嘅謊言嚟嘅咁樣。我覺得係有呢一面嘅，因為一帶一路呢由頭到尾我都覺得一定有啲內在矛盾佢解決唔到嘅。譬如一帶一路我數過，即係究竟有幾多個成員係，即係嗰個國家究竟幾多個，其實從來冇官方數字。我大約數一數60個到啦，60個入面有1/3係伊斯蘭國家嚟嘅。啊係囉，跟住然後佢呢就不停呢喺國內打壓伊斯蘭教喎，然後呢跟住呢啲教育入面呢，我連做節目呢好好地地正正經經想同大家介紹下可蘭經呢都 cut 咗佢喎。咁變成啲人呢係連一啲嘅伊斯蘭教嘅基礎都冇，嗰種基礎係包括咗對人嘅基本嘅某啲嘅禮儀尊重都冇。咁於是大批大批呢啲人係講緊民工啊，咁樣就坐飛機。我喺北京機場成日都見到成扎工人坐飛機嘅，因為全部去施工嘛，去曬巴基斯坦度。咁你話遲啲搞落去會唔會出事啊？我唔係話民工一定唔識，而係你冇俾佢呢個宗教教育嘛。咁去到點同當地相處咧？遲早出事㗎。好啦，但係講翻轉頭，我覺得有時香港人咧就真係太容易當咗呢啲嘢係一件大話，或者係一件呃人嘅嘢、滾人嘅嘢，而真係忽略咗其實唔係㗎，好多嘢可以做到㗎，透過呢啲所謂嘅平台，或者係有時你可以塞嘢入去㗎嘛。即係我覺得香港要進攻㗎，其實即係好多時呢，譬如一帶一路、大灣區咁樣，你點解要等人畫個圈啫？佢哋最大嘅好處係乜呢？大陸逢搞親呢啲大型嘅咁巨大嘅一個計劃呢，佢最大嘅好處就係因為佢真係好空洞，所以你乜都塞到入去啊！我喺大陸，我見到嗰啲一帶一路嗰啲計劃，笑到你死啊！我話俾你聽，我有一個朋友整嗰啲咩旅行團，咁旅行團咧，其實同以前一樣，都只係去下中亞嗰啲旅行團啫嘛。不過佢有心機嘅，搞啲好深度嘅文化考察之旅咁樣。但係而家咧，自從有一帶一路之後咧，就理所當然就係一帶一路乜乜乜，又攞到好多錢，又整到好多嘢。其實你完全想象到嘅大灣區一樣噶。即係你譬如話菜園村經驗可唔可以推廣去大灣區呢？應該唔得。即係你其實好多，即係我覺得好多嘢可以做㗎喎。即係你揸住呢個名， 即係你揸住呢啲朵俾我嚟睇，我就覺得簡直大好機會啊！係時候發圍啊，弟兄。即係我覺得，因為佢嘅好處就係佢其實太空洞，你可以裝好多嘢入去。嗯，我覺得有得做噶。咁然後跟住，至於你話未來香港嘅政治嘅，頭先我漏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我哋嘅成個政治嘅走向，有港獨呢樣嘢嘅出現，本土派呢樣嘢出現，會應該點搞呢？咁樣，咁首先呢，我覺得呢，呢個係過去30年香港政治論述同運動軸心嘅最大轉變。過去30年呢，最大嘅主要嘅軸心就好簡單嘅啫，就是、民主化嘅啫，就是、民主不民主兩樣嘢，從港英年代去到2000年嘅頭嗰十年都係呢樣嘢。但喺過去十年呢，如果佢繼續玩住呢條軸線落去呢，你會留意到呢，建制派又好，或者係政府，中共政府又好呢，佢其實幾難玩落去㗎。因為佢真係答應承咗嘛，好多嘢佢寫咗出嚟嘛。咁佢點樣同你玩呢？你變成佢變成咪次次都拖你囉，我哋見到㗎。回歸之後係咁一次一次嘅一次一次嘅囉。等到佢拖毛好拖嘅時候呢，好彩出現咗所謂港獨議題，於是乎成個政治運動嘅軸心就 shift 咗啦，就變咗所謂泛民嗰個老化呢，都係呢個轉移之中出現嘅。因為而家個問題已經唔再係民主唔民主化，而係係香港定中國嘅問題，係認同問題。即係成個香港政治運動過去係一個民主運動，而家變成認同運動啦。呢個係一個劇烈嘅轉變嚟嘅。喺呢一個轉變當中呢，我覺得對中國政府最有利嘅地方就係佢喺呢入面呢個轉移之中，將民主運動累積落嚟嗰啲壓力呢就消解曬啦。因為你變咗認同運動，佢有更大嘅資本同資源嚟對付你啦。而你所以剩低個空間就細好多，你冇乜得同佢玩。包括所謂國際支援，如果你國際支援，你香港人有民主咁樣都好易啲啊。如果你香港人係要港獨咁樣，我諗佢哋都幾難搞啊，係咪先？一樣咋嘛。所以其實呢個政治軸心嘅轉移呢，我覺得對於香港嘅民主化呢，喺我嚟睇啊，絕對係有害嘅。即係其實香港民主化之所以挫敗呢，同呢個軸心轉移有關。所以我成日都話呢個軸心轉移係一個香港自己嘅內部嘅原因，同埋中國政府同埋中國政府喺香港嘅某啲嘅代表人物，譬如梁振英，好精心地大家唱出一個雙簧，將件事變咗咁，將件事變咗咁樣之後呢，你今時今日你要再撥息佢呢，已經好困難啦，好老實講，已經好困難，我都睇唔到有咩嗰個軸心再轉變嘅一個機會。如果呢個軸心你要再轉變嘅話，你唯有講返話原來我哋冇認同問題，但呢個嘢已經收唔返。第二，如果你今時今日你泛民走出嚟話其實我哋大家都係中國人嚟㗎，我哋唔會講到獨立㗎，你有政治自殺啦。又第二係咩呢？就係你仲會喺呢個過程討價還價過程裡面，佢會開俾你好高嘅價碼，令到你失咗你本來嘅位添。所以我覺得好難做。咁當然其中一個做法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啲細水長流嘅溝通啊呢啲嘢，但係好坦白講，未必話有個好即時嘅短期內可以見到個作用。好啦，咁跟住落嚟嗰個問題就係、是，咁跟住點算啊？咁係咪好悲觀啊？咁所以就係因為咁嘅局勢，咁嗰種民主回歸嘅破產，然後種種嘅泛民主派過去成個隨住政治軸心嘅轉移，成樣嘢冇咗之後，咁而家大家可以做嘅嘢係乜嘢呢？係咪就本土派呢？或者係懲罰你呢？或者頭先你講話即係焦土，大家攬住一齊攬炒啦，攬炒完點呢？咁樣其實都唔知點㗎，只不過攬炒咗先算啦，即係攬炒做得到嘛，即係民主做唔到嘛，要香港民主又唔得，獨立又唔得，攬炒得咯啩，啊，即係而家就係咁啊。所以其實呢，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情緒問題，就是要找些事做一下，因為現在不知道做什麼好，所以找些事做一下，找些事做一下之中又真的有一件事是唯一剩下做得到的，就是攬炒嘛，那就做它咯。所以這個就是我講不夠冷靜。那你想做什麼呢？你做一件事有目的的嘛，你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你可以說民主派其實都沒有目標的，即是現在民主派有沒有提出一個新的論述，跟著個運動應該怎樣行呢？很老實說就真的沒有，或者不是有一個很講得出令到大家很信服的一個宏大目標在這裡。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怎麼辦呢？ 於是就出現咗過去幾年我哋成日見到嘅種種說法啦，所謂守衞香港、保護香港、守衞，即係呢啲咁樣，呢啲係保守性嘅講法，唔係進攻性嘅講法。保守性嘅講法就包括咗，咁我哋可唔可以捍衞住香港先？某啲嘢要守先，但係而家我哋開始發現，原來好多位係守都守唔到嘛，咁你咪一路挫敗咯，係嘛？咁嘅情況下面，我覺得我唔係啲乜鬼軍師嗰啲，我唔識嗰啲嘢嘅大佬，我只可以簡單講兩樣嘢啫。第一樣嘢就係只可以還原到每一次一個運動，唔好講咁大嘅目標，全部變成好細碎化嘅具體嘅嘢，單一嘅議題越微細越好。嗰啲議題咧，你譬如話講到我要守一個目標，嗰、那個目標係乜嘢？即係我覺得其實呢啲政治運動好老實講需要甜頭嘅。即係如果你成日提出好大目標，但係實現唔到咧，嗰種挫敗感越強啦。你反而將佢分解為一個一個細嘅嘢，有啲嘢其實都好難守噶啦。但係有啲嘢或者得咧，嗰啲係乜咧？譬如話守一個議席咁樣咁先算啦。即係我哋會覺得守個議席把鬼咩？我知個朋友話呢個點乜點個關鍵一席啫，根本都唔關鍵。廿三條話過都過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我哋話而家計人頭遊戲咁樣。即係用一個方法咧，將佢變咗一個一個好細碎目標，即係只不過係爭，好似捉圍棋咁。我想多你幾粒木啫，我想多你幾步啫，即係大家一齊多佢幾步。咁啊，多佢幾步咁啊點咧？唔知點，但係多好過唔多，少就衰過，即係冇就衰過有，就係、是、咁簡單。即係如果將嗰啲分解到咁細緻，唔好講太大嘅嘢，或者都仲有啲機會。然後第二咧就係、是、我反而覺得成日應該要進攻啊，即係唔係守啊，即係譬如話我成日講話，我哋講頭先講話點解要喺大陸咧咁樣。我記得我當初點解會去大陸開始寫專欄做節目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理由就係我成日喺香港見到好多前輩做中國專家嗰啲，即係喺香港報紙講翻分析中國嘅情況點點點。咁佢哋大部分人同我一樣，對於成個國家未來應該點樣做係一個睇法，甚至有啲情感喺度嘅。咁但係我就好厭倦於我淨係喺香港講呢啲嘢把鬼咩？點解唔入去做嘢咧？即係因為我想追求效果嘛，好實際嘛。即係我覺得你要入去做嘢，你要落場去，然後我唔知我做到啲乜嘢，其實可能做到好少嘢，但係你要而我用一個香港人嘅身份，我帶住香港俾我嘅嘢，我相信可以帶入去一啲東西，我相信呢樣嘢。我唔夠膽話我係大陸嘅香港代表啊，其實我從來都唔係。譬如話咁多年來，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冇人揾過我嘅，即係從來冇嘅，從來冇接觸㗎。即係譬如話，我喺北京識嘅幾個大家可能知道嘅香港文化，咪陳冠中啊呢啲，我哋冇人同駐京辦有來往嘅，駐京辦只同某啲人來往嘅啫。咁就我，但係我哋就係唔想同佢哋玩，因為我哋覺得香港應該有啲香港自己嘅啲嘢，有另一班人喺上面代表緊另一種嘅香港嘅價值觀同聲音。咁我覺得我哋真係可以做一啲更進取嘅嘢。你唔好縮細咗香港。而家我覺得過去幾年嘅本土運動有時將香港玩細咗，即係因為太防守性啦，太 defensive 啦。即係你應該要再進取啲，進取啲唔係叫你走去，唔係叫你做啲好薄嘅嘢啊！唔好誤會啊，唔係叫你過咗羅湖橋去派傳單啊！你唔好搞呢啲啊，弟兄。即係而係講緊話，你譬如頭先講大灣區，其實都好多嘢可以做噶。即係點解唔得咧？即係如果而家我真係喺度諗緊，我去大灣區講緊一種嘅本土農業經驗係點啊？咁樣其實珠三角好多呢啲問題㗎，講真，珠三角嘅農業係啊都得㗎。你譬如話，喂而家好多嗰啲 project 喎，有錢收喎，聽嗰啲叫做咩？增進呢個中港咩青年交流文化活動啊！我見工聯會成日搞嗰啲咁啊，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嘅啫，我覺得點解唔做得咧？即係其實早在大灣區前好多年，我已經成日講緊話香港應該要透過影響廣東，發揮將自己嘅腹地再變大嘛，喺文化同觀念上面。咁你明顯見到雨傘運動嘅期間，對香港嘅情況最多了解、最多同情嘅都係廣東人，係點解啫？係咪先？即係點解唔得咧？我覺得係得噶嘛。你尤其我成日舉個例子， 香港同埋台灣對大陸嘅嗰個影響，有時係出乎你意料嘅。即係我哋有一個老友佢係同我講，你都識嘅，而家都已經流亡咗㗎啦。咁就然後就同我講話，當初細個喺廣東咧，印象最深刻咧，對佢啟發佢公民意識嘅嘢，我哋上次有一次都講過，就係咩咧？就係細個睇 TVB， 就成日見到咧香港啲警匪片咧，就成日咧成班黑社會圍住差佬，差人大曬啊咁樣。跟住咧佢就哇，原來差人唔係大曬嘅喎，咁樣佢話喺個公民意識嘅啟蒙。或者咧呢、這個喺廈門咧，嗰前幾年咧廈門咧，佢哋會好多廈門市民嗰啲上街遊行咧，成個形式好好笑嘅，成個形式你以為睇緊台灣選舉咁嘅，即係嗰啲廈門人都係講閩南話嘅嘛，你話係咪先？上到台咧就同下邊啲話，我哋一定要反對，唔知咩咩咩，跟住丟唔丟啊？咁樣丟啊？即係咁，我話點學翻嚟嘅咧？即係你要搞啲，因為睇台灣電視睇得多啊嘛，因為喺廈門啊嘛，咁所以有時嗰個影響就係會咁樣發生嘅。即係點解當年講喺大陸仲可以講公民社會嘅時候，或者講納税人觀念，頭先講納税人，你知唔知而家大陸唔講得納税人㗎？ 即係私自講嘅喎。 私下可以咯，但係公開報紙上面唔盡量唔準用納税人呢個觀念。納税人變咗敏感詞，原因係你一講納税人，你跟住要落嚟講嘅就係你納税人嘅權利，冇交税嘅喎，啲錢去咗邊啊？而家真係個個喺大陸做生意或者係即係交税咁重。所有後生仔交税交咁多，佢都真係會問呢個問題：我交咁多税去邊啫？啲税攞曬去做咩啊？點解你可以咁樣攞我税啊？咁好實際嘅問題啫嘛。但係呢啲觀念最初都係透過廣東呢啲地區慢慢滴漏式滲入去嘅，包括公民社會呢啲全部都係。所以香港其實真係好多地方可以做嘢。好。 OK， 今晚足三個小時啊！好感謝各位。我都要喺最後呢個 concluding 嘅時候講一兩句。我經常因為梁文道咧就俾好多人鬧嘅，因為我喺 Facebook 咧間中轉載佢啲文嘅時候咧，佢自己就冇 Facebook 嘅，咁我轉載嗰啲文咧就當梁文道觀點就等同我觀點，咁所以所有對梁文道嘅不滿咧都發射喺我身上，咁所以咧我係承受咗好多嘅辱罵嘅，但係咧嗱呢個其實講笑啫。真正我其實同佢咁多年同學咧，都要好認真咁講，其實都係多謝阿文道咁多年嘅努力啊！我諗呢個係好認真嘅，即係佢喺中國所做嘅嘢，喺香港一路堅持，即係尤其我自己過去呢幾年，我都好明白喺公共討論入邊咧，嗰種承受嗰種壓力或者承受嗰種不討好，但係你見到梁文道依然都係用一種非常之冷靜、理性、說理嘅方式。去同香港嘅所有嘅朋友去做討論，我經常都有個講法就係、是，喺網上邊咧，好多時候啲人會就話，因為我唔同意你意見，所以咧你就係我嘅敵人，或者你就唔值得我尊敬，或者我要用最粗暴嘅語言去詆毀你。呢個係大家知道喺網上邊嘅討論文化經常都係咁嘅。但你認真諗下，其實呢個係好奇怪。如果我哋每日去上網，每日去聽沙龍，我只係需要個對方係同我完全一模一樣，我先至可以接受嘅咧。其實你三多時間嚟做咩咧？即對話或者思想交流精彩嘅地方，恰恰係因為其他人同你唔一樣，恰恰係因為譬如今晚咁，你就算唔完全同意文道所講嘅，但我相信今晚大家離開呢個地方，一定係得好多得著，係咪？係因為你聽到好多新嘅觀點，得到好多新嘅思考嘅視野，所以其實我哋可能大家都係同樣好關心呢個地方，或者關心中國。而你冇可能要求所有人大家嘅觀點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其實點解我會覺得，譬如我哋今晚呢啲咁樣嘅場合，無論喺呢個沙龍或者喺 Facebook 或者喺微博唔同嘅平台，我哋點解要堅持一種呢種咁樣嘅思想交流？點解咁重要？而同時點解極權政府係咁恐懼思想？你點解咁恐懼自由思想呢？恰恰唔係因為思想冇力量，或者恰思想係離地啊嘛，正正因為思想好勁啊嘛，思想好勁，勁到咧係一啲都唔離地，而係真係會因為我哋所有嘅理解世界嘅方式，或者我哋嘅行動咧，其實背後係因為有思想喺後面。所以我再一次講就係、是、其實唔係即係唔係客氣説話，係問道喺 佢咁多年喺香港、喺中國大陸所做嘅呢啲咁樣嘅思想上面嘅傳播、思想上面嘅努力咧，其實好值得我哋尊敬嘅嚇。得、啊，呢、這個係我識佢咁多年，從來冇講過呢啲咁嘅説話嘅嚇。啊所以呢個係真心嘅。OK， 多再一次多謝大家，誒俾啲掌聲啊 ，Vincent 啊，你見到佢真係好感激佢提供呢個場地。OK， 啊咁啦，我哋有啲書啦，想買嘅朋友啦，心記嘅朋友喺度，心記嘅員工。 啲書幾錢啊？ 我知嘅，我心記員工喺度嚇。咁如果想買書又簽名嘅朋友咧，可以嚟嘅，或者你想揾人民圖簽名嘅影相嘅，都應該佢都唔介意嘅。OK， 再一次多謝大家。啊，咁啊，之後下一場會係點咧？我哋盡快公布。啊，咁啱先阿文道提及嘅陳冠中啦，我應承大家嚟緊一年啦，點都揾陳冠中嚟講一次噶。OK， 多謝大家。OK， 好，多謝大家。 多謝曬，到時應該唔使公布。